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教育界未有一致的做法，可能造成家长的信息较为混乱，期望教育局尽快更新复课指引相关段落，俾学校知道在出现个案的时候应该怎样做。至于是不是要全港停课，邓振强认为要由教育局或者更高层次决定，学校层面应该先做好风险管理。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内蒙古有4宗，山西、广东和云南各有1宗。新增6宗是无症状感染者，当日没有转为确诊病例。内地至今累计有83572人确诊，4634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9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463亿，系4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8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感恩升值11.06元，跌9.2。腾讯控股525.5元，升9.5元。中芯国际37.45元，升8.5元。阿里巴巴231.6元，跌8元。友邦保险76.1元，跌5元。新上市的海普瑞是17.66元。小米集团15.3元，升5.2元。美团点评186.4元，升1.4元。中国平安88.65元，升1.4元。吉利汽车16.62元，是跌3元。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英镑9.728，瑞士法郎8.223，澳元5.379，加元5.697，新西兰元5.073，欧元8.7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1点，跌23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55美元，卖出1,7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因应道路情况，铜锣湾道对出嘅一段黄隐书院啦、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仍然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天后庙道去英皇道挤塞，咁而家天后庙道去英皇道咧就回复正常噶。咁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咧就系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一带啦，同埋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就喺嘉华国际中心。咁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另外啦，较早前何文田常胜街有路陷需要封路啦，而家封路重开。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对出一段全线解封。咁而家车辆咧就可以由佛光街转翻入去常胜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政府总部。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政府总部对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喺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近骏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停车场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每个星期 ，Brian 梁兆辉联同一班自己人，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我哋值得关注嘅 LGBT 议题。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 Miss Chan Chan Elisa 陈洁玲，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三嘅朝头早，早晨。 系啊，嗱，天气唔错噶，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阳光系普照，蓝天系白云。 但系咁好太阳，咁猛太阳，咁狂咁狂热啊吓！嗰、那个天气都杀唔到啲菌。 系啊，嗱，我哋不如咁样。我哋先讲啲开心少少嘅，跟住先杀入去我哋呢个唔开心嘅。 好啦， 先讲开心少少嘅， 杀菌我哋上先。 系啦，开心少少嘅。第一，哎，我终于收到啦。 咩啊？ 如果慢慢， 你琴日咪讲咗咯。 我知，想再提醒自己再开心下嘛。 你根本就唔记得咗自己琴日讲过。 其实系我原来攞咗咩？唔系第二，我终于咧就可以去咧见到呢一个炫耀组咧个家居啦。 系家居 啊！我觉得呢个都高兴嘅，真系。 我一早已经叫你快啲去噶啦，搵日去，几时去，随时去噶啦。 你唔讲我。 第一次我真系啊，永世难忘啊！ 又未到永世难忘，不过跟住你自己开始上我屋企啫嘛。 系啊，冇嘢噶。嗱，我简单咁讲， 我识永安得噶啦。 佢屋企一啲都唔大，只不过我琴日有一分钟时间系要不停，唔系搵啊，不停问。咁即系去呢个厕所定嗰个厕所？ 啱啦。 哇，一个主人就话是但啦，一个嫌疑女主人咧就猛咁。 唔好呢啲唔好嫌疑，呢啲就唔好乱讲啊。 佢 确诊，佢精神排放唔紧要，唔紧要，但系唔好为我嗰个，你明唔明啊？ 哇！另一个嫌疑女主人不停喺度指挥，去呢个厕所咁样。哇！去到佢屋企可以拣厕所，我真系第一次啊！ 冇规矩，人哋主人家有厕所， 我真系冇所谓噶。 嗱，又嚟啦，又重复呢个对话。我第一次去人哋屋企度咧，系要拣厕所啊！我真啲想问，有冇新闻处啊？ 唔系，仲要系咧，系点样情况咧？系唔系左右门啊？系左右边？ 左右 area， 前后应该有100米噶。 有，接近有啊！ 我睇你哋讲得几耐，我唔答啊！你讲到屋企好似7000尺有自己独立嘅泳池同埋花园咁样， 接近噶，接近噶。 有浴缸啦，系咪？ 嗰啲小事啦。 浴缸里面唔系个厕所里面有浴缸兼，哎呀，我哋系咁讲嘅，得唔得噶？ 哦， 咁有埋个 厕所里面，你话有个棺材喺度，就话唔好讲啫，我份棺材嘅咁样。 因为巴闭到你有几可一个屋企里面有浴缸兼且有埋个 shower room 噶。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有，佢 系 有嗰个花洒房，又有个浴缸嗰个嗰个设备。 系啊， 哇，争在冇料兜咋？ 唔系啊，冇。 我觉得你系争呢样嘢渣咗。 我觉得冇鬼用，冇渣 咗， 系啦， 渣咗真系。你使乜桑拿咧？出日光浴噶嘛，真系。 你有冇见过人哋屋企即系？ 有啊，都话我哋 厕所入边有 咩？我哋唔系都话料兜有。 有啊，有啲更巴闭嘅。 料兜有 见过。 诶，唔系啊，廖德啊，边个杜文泽咪有咯？ 系咩？ 系啊，佢嗰阵时 即系佢坚持系要企喺度嘅。 佢话佢嘅梦想就系话有个廖德屋企咧，个过瘾啊嘛，咁样。我冇记错，佢访问里边就系影住佢个厕所有个廖德。 系有啲屋企系有个巴闭。 系啊，嗱呢个就俾多一层你想啦。 系啦， 有廖德， 你有个希望，系啊，再上一 格。系啦，如果你再做诶安装埋吹风机，你就赢啦，真系。赢咗真系，咁几好啊！所以我觉得琴日哇，即刻见到嗰个即系画面，但我觉得我佢嘥咯， 咩啊？ 嘥咩啊？ 琴日我哋都讲咗噶啦，佢属于系浪费公物啊， 浪费资源。 咁大间屋企，两三口子加埋只狗仔住， 系 大部分时间佢哋唔喺屋企 噶。系啊， 其实你真系应该善用资源啦， 开 条锁匙俾我哋啦， 系咪即系我密码锁噶？系咯，我唔会讲个密码俾你知，亦都唔会俾我个指模你噶。 我羡慕 Gina 噶，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中意姐姐，系啊，我琴日揾佢，我系要揾佢噶。我入厨房咧，佢同我讲话，你问阿工人姐姐攞杯水。我入到，咦，唔见人嘅， 系边度啊？ 但系就依稀听到有少少音樂 聲 嘅，係啦，跟住佢嗰度要大到要揾佢咧，真係， 係啊， 哇，真係，我哋講完之後，瑞高就揾佢。 各位聽眾，係啦，我兩位拍檔咧講嘢有幾誇張咧，大家都知嘅， 唔誇張， 只不過一個屋企嚟嘅啫，咁樣。 咁就你仲未講，你話咧，如果每朝早如果你喺阿祖屋企嘅翻工啊，你必定遲到噶嘛。 冇錯，一定要講埋呢一句，雖然而家都問水嘅啦，我都遲得。但係如果我喺佢屋企住咧， 更遲。 以我嘅性格咁樣咧，應該每日十一点钟咧，我就出到门口啦。因为点解咧？系啦，唔关佢屋企偏僻啊、路远 事， 而系哇，佢嗰个更衣室。 嗰个你咩态度？ 更衣室，我觉得用更衣室系最啱嘅。 衣帽间， 衣帽间大定更衣室大啊？ 梗系 更衣室 大嘅。 我望住更衣室，哇！ 但系更衣室只系会谂到系嗰个冲凉嘅地方，跟住有一个 locker 啫。但系嗰度唔系。 你有冇恨过你阿妈咧？生得你个啰柚同埋手脚少啊？你嗰一个人， 我想我有两个啰柚嘅， 唔够啊，八个啰柚 加条尾好嘛？咁样 条尾你又冇相对嘅配色。 喂，咩条尾可能跟住我自己制造啲配色，我条钻石链翘住条尾。 系我望住屋企咧，我觉得佢应该会恨自己，点解得两个啰柚咁少？如果有八个啰柚，一日 我真系有两个 个啰柚咁少， 一睇嘛，一睇两份啊嘛， 一个嘅啫。 佢咁多衫裤，佢一日就系着得一套，唔抵。我觉得 真系可惜。 佢应该每一日咧都系怀住好不舍嘅心情。我今日着唔到紫色呢件西装，我对你唔住啦，跟住就走咗。 作为一个咧又中又贪靓，屋企又有一啲衫嘅人咧，通常你系之前一晚谂定着咩衫嘅， 咪仲要可能试完一轮嘅， 又真系试完一轮嘅。但系点会你都估到？我真系会早一晚谂一谂。 真系犀利！ 我琴日叫你，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哋琴日真系比较赶咧。阿登就话系唔可以喺佢嗰几百件衫里面咧，即系唔要啊弃置嘅衫里面揾衫。 其实有啲佢都啱着噶。 我唔信，我唯一坚持就系冇理由我手脚长过去。 唔系失衫系 OK， 有时佢买大嘅，唔知点解。 佢呢啲咪就 系 有要，即系充大头鬼咯。 唔系同佢买嘢就关 系， 你大公细码都买噶 啦嘛。 喂，再讲个无敌露台，你都唔讲。 其实我哋讲完之后咧，临尾系想讲话，冇错啦，佢而家系放紧盘嘅，点解我买一百七二三八八？我哋两个即系金牌倾。 如果要放嘅话，我放我自己，我自己先至一个真正嘅笋盘啊！ 系啊， 肯定一阵间咧，我哋都摆张相啦，摆张相，因为有我哋三个同埋 Molly 公主啊嘛，摆上网上面同大家分享噶。但系而家大家咧，首先咧就可以上网上面咧，就喺呢个我们的度啊留个言先，因为今日咧我们的咧十一点半之后咧嘅主题就系我们的香港创。 唱 作歌 手，歌 手系啦，佢又会唱又会创作嘅唱作歌手。 哎呀，我咧又系。 其实你啲 friend 嗰啲歌又喺度嘅咁样，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啲乜嘢你觉得诶好经典嘅一啲嘅唱作歌手，你想诶今日一齐咧听下佢嘅歌嘅话咧，留个言啦，一阵间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唉，开心完之后，冇啊！开心完之后，我哋跟住咪翻嚟又要讲啲唔开心 嘅 嘢咯。 我想完天堂，跟住要落翻 呢只歌， 唔好咁谂，我哋 凡间啫嘛， 凡间我哋可以将个凡间打造得更加美满嘅。我哋用开心啲嘅角度讲，系咪好难啊？ 呢只歌系我哋任意填充嘅。其实我乜嘢？我乜嘢？我乜嘢？ 我今日翻屋企一定塞车啊！ 其实我想你知道，想你知道，想你知道该怎算好。不似一张未完电报，只可以收到中断的信号。可惜我怎么都也差半句，总讲不到。其实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想了很久，该怎说好？其实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想你跟我，该怎算好？想给你下集剧情预告，被编剧打出深奥的暗号，难道已用尽练成的勇气，不敢相告？无论我怎讲，只可讲到半路，然后却东拉西扯，总也扯不到。难道我始终只可讲到半路，就像是不会说下去，不会说下去，不会倾吐。不会倾诉，其实我多么喜欢，多么喜欢，多么喜欢，该怎说好？其实我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很爱，该怎算好？仿佛似一张未完电报，只可以收到中断的信号，可惜我怎么都也差半句，总讲不到。其实我心里一早，心里一早，心里一早，该怎说好？其实我今次想说给你知，我心里很爱，该怎算好？想给你下集剧情预告，偏偏却打出古怪的暗号，难道已用尽练成的勇气，不敢相告？无论我怎讲，只可讲到半路，然后却东拉西扯，总也扯不到。难道我始终只可讲到半路，就像是不会说下去，不会说下去，不会倾吐，不会倾诉。剩下一半那字句，一半那字句，想你知道，请你知道，就像是不说那字句，不说那字句，想你知道， 请你知道。 不说那字句，不说那字句，就是不说那确诊那字句。这个古巨基的其实我这三个我究竟是代表什么的一种心情呢？现 在其实呢看呢都是讲即是有些个案是知道确诊了，但是很多其他都喺度即系呈阳性反应，但系问题系未确实嘅、 啊。 但系今日 嗱，数字上咧，点解会惊呢？我琴日新增14宗确诊个案啦，9宗系本地个案，5宗源头不明。数字上已经吓吓你啦，因为起码即系飙到两位数啦。 系啊， 咁然后第二咧就系个地点咧，哇，简直系使唔使咁遍布啊？ 我哋有18区啊嘛， 唔止系住嘅地区，即系话佢哋嗰个所在地嘅性质咧、哦，有院舍、有学校、有医院、有食肆。 嗯， 哇， 中晒， 冇一幸免， 因为我哋生活就喺呢度呢啲范围里边噶嘛。 系啊，仲有啲啊，喂，你贵母校喎、啊。 嗱，我嗰个有少少资料嘅，譬如演艺嗰边咧，都有一个嘅同学仔咧，就系、是、有呢个确诊咗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咁当然咧，而家学校咧就即刻停课啦。咁但系即我谂呢一个咧，喺间学校有冇散播开去？嗱，我都唔肯定嘅。但起码我知道咧，嗰位嘅同学咧喺六月中之后咧就冇翻过学校嘅。咁所以喺学校可能冇即系传开去，但系。佢呢位同學可能佢日常接觸，譬如佢嗱，佢點樣得到嘅咧？係咪？咁佢有冇再傳開去咧？喺或者其他嘅地方咁，即係呢個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住咯。 係係，即係可能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嗰間學校又未必真係有中咗招嘅，因為只不過佢嘅身份同呢間學校有關啫。 係啦，因為其實佢都有即係三個禮拜冇翻到學校噶啦。 係啊， 但係有潛在嘅嘢喺度噶嘛，成日都話有時話兩個禮拜都唔夠噶嘛，而家三個禮拜啦，睇到個時間， 所以我會話。同埋即係，就算佢唔喺學校入邊，可能學校外面佢都會接觸其他人噶嘛。但有幾個咧，我真係幾擔心嘅。譬如安老院咁樣啦，即係、哎、有多過一個嘅朋友嗰、那個粥面店嘅群組啊，裡面啊廚師又有啊，食客又有啊，即係哎呀，即係睇到都唔知點算咁啊！真係好似 琴日咧，即係我去到又係同啲僆仔學琴嘅時候咧，咁啊就同琴行老師傾咧。佢都話死啦，啱啱先好翻啲啫喎，仲要係咧，大家都係本來第一個話題咧，嗱呢兩日我哋頭先我一開頭又重複講嗰句嘛，喂攞咗10,000未啊？本來大家好開心噶嘛，佢琴日咧嗰個老師佢都熬曬咧，佢話喂咁呢10,000點算啊？即係嗰唔係話 住先咯，真係 唔係係啦係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啲錢點用嘅嘢話，咁你同而家成個市場氣氛咧有背道而馳嘅喎，嗱所以而家好考驗政府咧，佢係咪夠膽潑一盆冷水出嚟？嗱，譬如所謂潑冷水， 即係將個限聚令更加拉得緊。 又再 其實我琴日有睇到佢哋7:30啊，陳肇始局長咧出嚟開嘅記者招待會啊。咁當然啦，佢有一啲新嘅措施啦，譬如啊，外佣嚟到香港之後咧，即係僱主就要自費啊，要佢哋先住14日嘅酒店，做咗個隔離先。又或者一啲嘅船員啊、機組人員嘅話咧，之前咧係可以豁免佢哋嘅檢疫噶嘛，而家就唔得啦。總之你翻到嚟香港咧就要檢疫，而其中一個咧都有講到嘅限聚令啊，即譬如嗰啲要即係佢哋會覺得除口罩嘅場地，例如食肆啦，可能一啲酒吧呢一類型咧，之前未勒得好緊嘅，佢哋都話會再諗翻啊，係咪需要再勒緊過嘅？ 咪就係我上次話嗰啲餐廳咧，佢本來有張告示噶嘛，食客非進食時請你戴口罩，但其實真係唔 work 噶嘛， 真係唔 work。 但係我覺得有啲人可以 work， 咁當然啦，限聚令唔同咗啦。佢話而家咧，琴日我睇新聞嘅時候咧，佢哋話有啲嘅茶餐廳啊，平時之前咪有塊膠板隔住嘅，或者唔俾搭台嘅，即係呢啲佢哋已經大腳解圍踢走曬啦。 因為 有好多掹走咗啦， 咗就已經係散，即係叫鬆散咗啦。咁但係其實嗰1.5米距離咧，喂，真係要有翻嘅喎。因為我早陣子去食飯嘅時候咧，咁啊，因為由於我哋有兩位同學啦，咁諗住，哎呀，大家好耐冇見，真係一年冇見啦。咁跟住咧諗住兩張台拍埋咧，我老闆話，即係我同學咧，咁佢就話。唔得啊！你係咪想逐個拉2,000啊？咁樣咯，我話啊點解？因為佢話嗰、那個1.5米距離係依然要有嘅咁樣咯，就算有夾板都係 真 係 零， 真 係 冇錯，真係冇。 唔係你諗下啦， 見鬼容易過見1.5米距離啊！ 係咯，你咪有你如果出去公眾示威遊行，你就 feel 到個限聚令嘅威力嘅。 你又啱， 係啦，因為你係冇咗呢個遊行嘅。 不過就話如果有夾板咧，即係話嗰啲叫 膠板、 膠板啊、發泡膠啊嗰啲，嗰啲咧佢哋話好似可以。 發泡膠你有見過？ 發泡膠就少啲。 啊，嗰啲膠你講緊 係 咪啊？ 嗰啲係風波啦， 咩都好啦。嗱，咁啊，其中。 香港粥面店咧，的确你系会惊啲嘅，因为咧、接载佢嘅的士啦，买个外卖嘅爸爸啦，食客啦，你冇冇 好似买广告咁啊？ 系啊， 有厨师又有 一条一条线咁样嘅。咁我谂咧，而家你又突然间翻去咧，即系真系两三个月，唔止啊，三四个月前咧。即係大家最恐慌嗰樣嘢啦，但我覺得有啲係叫好消息嘅。 咩咧？ 即係起碼咧， 好消息啊，好啊。 好消息嗱，你而家係驚啦，因為佢又爆發啦。咁但係第一，同對學生嚟，對學生嚟講咧，暑假都就到啦。 啊，都係。 暑假就到了，你們不要驚慌。其實即係你甚至乎你如果你而家自己唔翻咧， 即係做一個禮拜，遲一個禮拜。 即 係 爭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嗱，呢個第一啦。雖然學校可能唔理你，但係我諗如果你自己停咧，佢都冇得罰你嘅。第二咧，起碼而家。冇人第一時間就話死啦！我冇曬口罩啦，因為條街多翻貨、 哦啊， 都係啊！ 嗱、 啊， 呢個 爭 好遠， 爭好遠， 爭好遠啊！ 但個問題係你多咗供應嘅話，大家嗰個防線減低咗啊嘛，咁你即係你會見到即係嗰樣嘢打翻平手嘅啫喎，如果唔係唔會爆過啦。 我諗而家大家冇㗎，而家應該又係去到咧，即係佢一有危機，你又即刻有翻個應對咯。嗱，之前冇咧，就大家即係人性懶咗啲咯。 係啊，即係譬如之前我好啲啦，我夠膽去香港嘅酒店住， 係咯。 琴日有其中一個出事嘅朋友啊，曾經去過迪迪尼嘅酒店度住，同埋喺嗰度玩過。我即刻已經打咗退堂鼓，我唔夠膽再喺香港嘅酒店住住先啦。即明明嗰啲消費係嚟緊㗎嘛。 其實即係話我哋又要唔見得人啊。 啊，都系， 即系其实你去到最尾咧，佢未必系喺个酒店度感染、只不过有一个有中咗招嘅人住咗个酒店，咁即系话咧，如果我哋而家又要回复翻防疫咧，我哋又要用翻呢个唔见得人，唔见得人，我哋系咪又要 zoom 嚟打牌啊？ 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继续出现新增本地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的个案。据了解，昨日有85岁女院友确诊的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到目前为止再多至少4人初步确诊，当中包括院友和职员，已经入院接受治疗。本港昨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于本地病例，当中5宗源头不明。设于铜锣湾维景酒店的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临时办公室今早举行揭幕仪式。中联办主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致辞的时候表示，驻港国安公署在香港一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會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相信有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有駐港國安公署和特區維護國安機構攜手努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定能夠得到防範和懲治，一國兩制一定能夠不變形、不走樣，不斷有新的生機。骆惠宁又话：最近驻港国安公署成为香港社会嘅关注焦点，一啲别有用心嘅反中乱港分子对公署进行污名攻击，并借机抹黑内地司法制度同埋法治状况，企图令市民产生不必要嘅疑虑同埋恐慌。佢强调，中国内地拥有健全嘅法治制度同埋良好嘅法治环境。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在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中央为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他说，作为中央政府驻香港的维护国安机构，他们会坚决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维护国安的职责，行使相关权利，亦都會依法加強同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的聯繫，依法同香港特區國安委同有關機構建立協調協作機制，亦都會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會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的時候說，去年6月以來，香港飽受暴力衝擊，影響經濟、民生、市民的權利和自由。中央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再次體現對一國兩制的堅持，亦都是對香港特區和市民的愛護。港區國安法公布實施之後， 标志着香港特区在国家安全的缺口得以堵塞，变得有法可依，香港有望回复稳定。林郑月娥又说，中央对特区充分信任，赋予特区维护国安的主要任务，中央有需要保留权力处理极少数特区力所不及的国安案件，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安全万无一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55点，跌19点，总成交6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4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3,184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26.5升10.5元，感恩生值11.16跌8元，中芯国际37.85升3元，阿里巴巴232.8升4元，小米集团15.3升5.2元，友邦保险76.15跌4.5元，中国平安88.45升2元，海普瑞新上市系报18.02元。美团点评187.4升2.4，吉利汽车16.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1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5美元，卖出1,793.5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啦，因为咧道路状况嘅关系。黄隐书院啊，即系铜锣湾道近住黄隐书院呢一段啦，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呢个封路嘅关系，咁主要影响到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较早前何文田嘅常胜街咧路陷嘅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常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呢一段全线解封。咁揸车嘅朋友可以喺佛光街转入去常胜街，九巴嘅17号线咧都回复正常路线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顺业街。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排到去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停车场方向柴湾，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美国金牌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中华乐坛超过60年，曾经同多位音乐巨星合作，更一手捧红米高积逊。 众多歌手、音乐人同声演绎 Quincy Jones 动人作品，演艺盛会 Quincy Jones 巴黎音乐之旅，星期六晚上11点，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曾志豪话黄耀祖屋企有一个衣帽间，等于一个更衣室。更衣室，咁你屋企嗰间大书房系变成系咪图书馆咧？你有冇自己喺屋企翻屋企执一执下你啲书咧？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系啦，佢最中意就喺里面有幻想嘅。你嘅书藏书阁其实同祖祖嘅衣帽间其实都不相伯仲嘅。你翻屋企都可以坐喺个书房里面左转右转，谂下今日介绍咩书，其实都可能可以令到你迟到嘅，系咪啊？一个好中意睇书嘅曾志豪。 我的书房和黄耀祖的更衣室，除了收藏的物品不同之外，其实最大的分别就是它很整齐。我的书房其实现在已经变了实不相瞒，变了垃圾房。我昨天只是想找回一些东西，我已经发觉可不可以找一个清洁婶婶来呢，先将里面的垃圾清走了，我才能够可以在里面转个身来找东西。唉，真系冇办法。咦，我见到黄耀祖指住边个啊？ 清洁婶婶啊嘛，哦、你揾阿田咯。你唔记得咩？佢当年系咪抌晒 Michael 大哥有用嘅嘢嘅？佢好叻做呢啲嘅，揾阿田啦。 如果我叫佢嚟帮我清洁书房， 系啊， 我最后就会得到得翻啲垃圾， 啲书冇 清水 房 系 书架佢都攞走埋啊。 真的有几个政治人物呢，他们的语言呢，如果你将它融会贯通呢，你才会明白呢究竟香港是发生什么事的。为什么呢？譬如说我们有特首啦，我们有李家超啦，我们有郑若骅啦，还有一些泛民的议员啦。究竟他们四个即是不同的单位呢，他们的语言应该怎么连在一起呢，才会见到一幅很清晰的图画呢？因为就是这样的。我昨天就见到呢，李家超呢就在立法会发言的时候呢，他就对于议员的问题呢，他就说你们全部发言粗口都不如啊，咁样。咁然后呢郑若骅呢亦都话啦，唔存在话咩国安法凌驾基本法，佢哋係相辅相成嘅咁样。咁然后就到特首啦，咁就到泛民议员啦。咁开头你就咁睇冇理由啊，立法会度问问题点解会变成粗口都不如呢？一个粗口都冇讲过，咁快就变咗粗口都不如喎、啊。我终于明白啦。因为点解呢？你要用埋特首琴日嗰一句说话呢，融会贯通呢就靠佢嗰句说话画龙点睛啦。因为点解呢？佢係咁讲嘅。佢就话嗱，你哋啲人讲嘢啊，幻想力同埋夸大能力可以话大开眼界。哦，咁你咪明囉。点解李家超呢佢会面对议员嘅提问呢，佢会即刻话你哋全部发言粗口都不如。咪就係因为有幻想力同埋夸大能力囉。呢、这个即係用呢个想象力先至可以将佢哋嘅发言呢理解到连粗口都不如㗎。仲有喎，你亦都要用呢个方法你先会明白到呢点解律政司司长呢佢话冇唔存在凌驾嘅国安法同基本法系相辅相成。但明明话呢嗰度条文话如果有一啲嘢呢系即係基本法不适用嘅话呢，应该话国安法如果同基本法呢佢哋两个有差异嘅话呢，就以国安法为准㗎喎。咁唔系凌驾系乜嘢呢？即係如果我哋两个人意见又不合，或者我哋想去食嗰间茶餐厅，大家呢路线又唔同，最后以桂花田为准，咁你仲唔系话俾我听桂花田系大过我？哦，如果你咁都觉得唔系嘅话呢，咁只能够又用呢句啦。差得太远啦，幻想力同埋夸大能力呢可以话系大开眼界㗎。咁最尾呢我諗亦都系要靠呢一样嘢呢去解释。点解而家你举白纸呢，隔篱警察就会举纸旗话你违反国安法。白纸咋喎，唔通上次讲嗰个苏联嘅古仔而家成真。係呀、啊。咁只能够话呢，原来我哋呢執法人员呢幻想力同埋夸大能力可以话大开眼界。举白纸都有事， 我哋又要讲翻个笑话啦。你估你想写咩？我唔知啊。吓，你估你讲咩？我唔知啊。吓，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我哋而家终于明白了。风头火势，但我哋咧对于黄耀祖家居嘅描述咧，绝对嗰个幻想力同埋夸大能力系冇将佢攞出嚟，我哋只系用咗好平实嘅记叙文嘅方式，如实描述佢屋企嗰一个嘅家居布置嘅环境。方斋人牌子号码172388，如果想要买楼盘嘅话咧，可以揾我同埋桂花田咧，我哋系绝对收佣嘅吓，我哋有请袁耀祖桂花田。 劲啊！我拍档介绍我，我哋有请袁耀祖桂花田。究竟我系桂花田定系黄耀祖咧？ 咩啊？头先我话我 有请袁耀祖桂花田啊！系啊！我话俾你知，夹佢中指啦！ 冇噶啦，冇噶啦，因为你而家已经系放咗盘噶啦。 咩啊？ 你嘅单位咧系要跟住我哋啲经纪噶，所以头先咧你冇得自己上你个单位睇噶嘛。 牌照号码系几多号啊？ 17388。 我有话我要放盘咩？我呢啲笋盘嚟噶。 仲有我哋话会收佣噶。 我哋会收佣，讲得明噶，真系啊！ 警方咧就接获咗呢个防疫基金秘书处报案，系啊，有人想呃呢个防疫基金啊，吓，怀疑咧有人系提交咗呢个虚假嘅资料，就申请呢个零售业嘅资助计划，以及啊美容院、按摩院同埋派对房间嘅资助计划啊。咁啊，警方咧就接报调查之后咧，并且已经拘捕咗两位嘅男士啦。可能大家都会知道啊，咦，佢哋凭啲乜嘢方法啊去呃呢啲嘅资助计划咧？嗱，话说就系咁样嘅，调查期间咧就发现啊，呢两名嘅男士咧就申请呢个基金啊，总共41个业务，包括有2个零售业务啦，37个美容院业务，同埋2个派对房间嘅业务。我就咁睇，即系上市公司咁滞噶咯，有41个业务咧，呢两位嘅男士咧就可以申请到呢一个嘅资助啊吓。不过同时咧，你就咁讲，喂，唔系，佢哋有交到呢个嘅有关业务嘅商业登记噶。就咁睇，好似都好合理啊，咁样系咪？不过咧，喺呢两位男士申请基金嘅时候咧，佢哋就讹称啦，有关嘅业务咧就喺资助定期嘅期限之前咧已经开始运作。大家知道噶啦，有 set 到个日子噶嘛，我哋系咪？但系警方接报调查之后咧，发现部分申请咧所列明嘅地址咧系冇有关嘅业务嘅，有啲甚至根本系冇对外出租嘅，即系话。佢求其攞个地址，可能系你屋企或者你 office 嗰个地址啊，就话系佢自己嘅业务啊，尝试去申请呢啲嘅资助计划，咁最终咧而家咧就俾人哋唉，真系踢爆咗啦吓！怀疑咧佢哋系尝试呃254万元系被捕嘅，咁啊，所以呢一个例子啊教训大家，即系有啲嘢啊，即系唔可以呃噶吓。尤其是睇到咧，即系另外一个报道就讲到咧，原来今年头5个月啊，我哋成日已经提你嗰啲猜猜我是谁嗰啲电话骗案咧，哇倍增，总共咧损失咗1.85亿啊，即系过亿元啊吓，所以可能系有见及此啦。警方见到有咁多唔同嘅骗案，有新嘅防骗吉祥物走咗出嚟，真系犀利啊！呢、这个防骗嘅吉祥物咧，就成粒都系紫色嘅一个公仔嚟嘅，大大眼睛，细细粒，好可爱。紫色咁样咧，就好似一粒提子咁，冇错啊！佢个名字都叫做提子，而佢呢个名嘅意思就即系提防骗子，犀利犀利犀利！我哋三个喺直播室忍唔住都要赞扬一下，骗子骗子提防骗子，所以大家记住小心骗子啦。风头火势劲啦啩，提子提防骗子都俾佢谂到。喂，你咧同我哋嗰啲阿 Michael 大哥啊、Cousin 啊，佢哋做节目咧，咪 train 得好叻呢啲食字嘅。你可唔可以帮另外除咗呢个骗提子、提子提防骗子之外，你仲会唔会谂到其他嘅内容啊？桂花田 西瓜， 跟住咩啊？ 西方势力实瓜。国安法好耶， 几好啊！突然间提子就喺芸芸山果之中突围而出，我觉得佢赢咗。提防骗子，大家请你食提子。琴日咧系一年一度啊星中放榜嘅日子啊！ 唉，经历四年前同埋六年前嘅我，阿仔阿女放榜嗰日个心情，嗰个紧张嘅程度仍然历历在目。一谂起啊，都可以带动到当日嘅情绪。嗱，睇到新闻片咧，见到咧，啊有啲学校咧就会俾家长同埋咧佢嘅仔女咧一齐攞呢个派位证。嗰種喜極而泣嘅心情，嗰、那個環境，嗰、那個情景，深深感受到啊！未有經歷呢、這個之前咧，睇到啲家長咧攬到啲仔女實一實啦，仲喊埋出嚟，都有笑過，使唔使咁激動啊？仲話嚇開心過中六合彩，係啊！見到同學仔收到咧派位證，開心到跳起，揾最好嘅朋友攬到十一十，表示自己開心分享。啊，亦有同學仔咧見到啊派第一志願咧，都留下開心嘅男兒眼淚。啊，你話呢、這個放榜升中放榜咧，啊俾參與嘅家庭有幾咁大壓力啊？嗱，不過香港人咧。惯咗噶啦，压力大，从小都训练出嚟啊，所以咧，除咗有狮子山精神咧，仲有打不死嘅精神啊！今年咧，升中派位有54000几个同学仔啦，旧年多比旧年多咗2.3% 嘅，有90%学生咧可以派到头三志愿攞到派位证嘅，同埋呢个系入学注册证嘅同学仔啊！喂，重要嘅事情要记住啦，听日后日即系9号同10号咧，要到获派嘅中学嗰度注册。知道仍然有咧，同學仔咧未能派到心儀學校嘅，爸爸媽媽咧會帶你哋去其他學校叩門嘅。嗱，記得啦，記得著翻你自己套校服啦，帶齊所有嘅文件啦，小五、小六嘅成績表、派位嘅文件、你嘅 portfolio。如果咧你自行分配派位揀嘅時候揀過嗰間叩門學校咧，都要帶埋。梗系啦，要话俾嗰间学校听。其实我自行分配学位，我都有拣你哋，我真系好想读你嗰间学校嘅。系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嗰三条一嘅拣学校方法啦嘛，系咪？仲有你哋嘅身份证啦。如果有学校校长嘅推荐信咧，就记得带埋啦。同学仔，记住，我为自己前途将来咧要努力加油啊！即系譬如好似落咗场，你要参加100米比赛，系要自己跑到先，跑到终点先得噶嘛，系咪？至于跑第几度，就真系要睇下你自己落咗几多功夫，用咗几多时间练习啦。咁啊，如果扣门呢，如果扣唔到门呢，其实都唔紧要嘅，最紧要就有书读啊，有志者事竟成。中一咧读得咧好成绩嘅时候，有机会可以咧去考翻你自己心仪嘅学校嘅，所以都祝你哋大家扣门成功啊！ 陪我去过石澳，陪我砌过电脑，终于走到路口，光荣地过渡，感激你全年陪住我游玩到今早，让我送十八，整个十八写进日记簿，即使以后肯定烦，这日子亦美好。雨势还未上车，恋爱还未着车，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让我欢送。 日记簿，即使以后很平凡，这日子亦美好。宇宙还未上色，恋爱还未着色，来年你共我或会长得更高。然而这段岁月青春不老，有未曾遇上的都有习惯了的，来年你共我或者长得太高。无望细望这绝版的海报。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细瘦恩茄，早晨细眼仔，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玩过？ 你唔俾佢讲，我哋早晨 早讲咗啦，我而家 你讲咗啦，我又唔记得咗啦。 系啊，佢唔听人讲嘢噶。 你咧， 不论系黄耀祖同埋细恩仔都会话佢，佢唔听人讲嘢。 佢真系听人讲嘢噶，同埋讲咗又唔记得。 系啊，同、啊、我打牌就最好啦。 佢选择性失聪， 金鱼 自己选择， 唔中意啊。 点啊点啊？ 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有冇中唔中意吹气球啊？ 我又吹咩？ 系 啦， 我中唔中？我几中意吹气球。我记得咧，我再细嗰啲嗰阵时咧，成日咧，我即系吹一个气球，好少钱。媽咪買得起嘛，跟住咧我就會咧對住埲牆自己打氣球咧，係一個我玩咗好多年嘅遊戲嚟㗎。係 啊，係啊，自己玩自拍啊， 自己拍睇真係自拍，我細個 自己吹漲自己再拍自己啊。 佢從小就識得玩自拍啊， 即係我自娛咯，我自己為自己尋快樂咯。 我唔中意玩吹氣球，我覺得好攰啊。 點 解啊？ 吹氣球都攰，你懶到咁樣啊？ 唔夠氣。 咁有嗰啲泵㗎嘛？ 廢穿窿嘅，我唔係一定要自己吹。 咁嗰啲就唔叫吹气球，嗰啲叫泵气球啦。 哦，都系。咁有冇试过将两个气球咧摆埋一起咧，会有啲咩效果啊？ 佢点样摆埋一齐？ 我知道 佢哋结婚啊？ 唔系啊，变咗两个气球咯。 系咯，哇！所以我想知道佢点玩咯。 通常咧，你拉住啲气球咧，你咪见到咧，学得时咧都见到咧，嗰啲揸住气球嗰啲哥哥咧或者姐姐咧，嗰啲气球咪全部黐埋一齐噶。 一抽咁样， 一抽咯， 系啊。咁你知唔知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哋会分开啊？ 分你睇先点点样一抽？ 其实两个气球咧，就算佢哋黐埋嘴，要将佢哋分开都唔难嘅。 解绳咯， 你讲紧佢条绳翘住，一定两个气球黐住啊？ 嗱， 系其 实 咧，不如咁啦，我哋咧今日有个小小嘅实验啊， 好嘢、啊， 就系讲紧咧如何令到两个气球咧系分开，因为通常佢都系黐埋噶嘛。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佢点样黐埋先啊？ 呢个系重点， 呢个系 啦。佢之前唔答我， 我先咧要准备两个气球啦， okay、 跟住好似咧早。细眼仔咁样咧，系啦，就要吹胀佢，吹胀佢之后咧，我哋要打个结啊， 打个结， 系啦，绑实佢， 两个气球都要打一个结，吹胀佢打个结，之后仲用一条绳， 要打平结、平心同心结啊，定系打咩结噶？ 系啊，心有千千结都得， 打你心结， 我都估到一定讲呢句劲啦， 系啊，咁跟住咧，我哋就用一条绳，系啦，一条绳咧就将两个气球咧就绑住佢 ，OK。 明明 啊、那你拿一条绳绑住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梗是黐埋啦。 但 系 条绳好远噶嘛，可以 系咪即系绑完一个就直接绑佢，唔系绑喺嗰条绳嘅两个端嗰度啊？ 即系你要两个气球波垫波，身垫身咁样噶？ 系、啊哦、一条绳。头先我系肥妹仔未开呢个节目之前，未问过你哋嗰条题目，将呢、這个用线将两个气球连接起嚟啊嘛，我未问过你呢个题目嘅。 O、okay, K， 好啦， 系啦，就系、是、将一条绳绑住两个波波， 系、啊、啦， 两个气球，好啦，咁佢 哋咪一齐黐埋嘅？ 系啊。 点样先可以令到佢分开咧？ 系分开 啊！我真系唔明啊，肥妹仔。 即系话 我尽咗力噶啦。 我唔明呢个实验噶，做嚟做咩噶？ 我唔系两个气球，如果绑埋一起，咪黐埋啊？如果可唔可以有冇机会同佢哋令到佢分开啊？ 剪开条绳咯，咁得你唔好绑埋一齐，咪分开咯。 而家又就系因为有个小小实验可以令到佢哋分开啊！ 快啲讲，你快啲讲。 我都觉得想听。 系啦，咁咧就系咧。 好啦，我哋听完之后解说得到咧。 我都觉得系。 只要你喺个气球，系啊，气球喺个头发或者你个羊毛衫嗰度摩擦佢， 静电。 系啦，嗱就系咁啦，咁跟住咧。就将嗰条，你头先咪话一条绳咧，诶绑住两个气球嘅。 其实有啲唔同啊，如果你咁讲，嗰条系线唔系绳啊，真系有啲分别嘅。 哦，咁好啦， 绳咧就要粗啲噶。 哦 ，OK。 如果线咧，我谂就可能系你织冷衫啊、补衫嗰啲咧，真系有啲唔同啦。如果咁样。 但佢又衰嘅，佢又写到线诶线绳咁样啊， 即系嗰个粗度系一条线同一条绳嘅中间。 继续，继续，继续。 好啦，一条线啦，好啦，一条线啦，咁样。跟住咧，你就拿住嗰条线嘅中间位置。跟住咧，嗰个气球就搓下喺个头，喺个头度磨下咧时候咧，嗰两个气球就自然会自己分开咗噶啦。虽然喺同一条绳，同一条线嗰度。 即系你嘅意思系嗰个气球会甩绳啊？ 唔系甩绳啊！ 即系有阵时咧，佢哋会黐得咧，好黐缠嘅，黐住黐住。 系啦， 如果你想两个波咧咁样， 同一 条线 之头 有少少隔开嘅话咧，你就攞嚟攞个头嚟摩擦下佢啦。但我就唔敢做啦，我惊摩擦都会甩头发。 同埋我仲未见过有啲气球系黐埋咧，佢系 都唔系嘅。如果有阵时我见到一抄气球，但系嗰啲咧就未必系我哋吹嗰啲气球，系一啲氢气球啊。 佢会黐到咁实噶？ 会噶，因为咧其实佢哋都系向住天空出发噶啫嘛，因为就系嗰、那个。 即 系掹 唔开个， 会噶。有阵时佢哋黐得几埋噶，咁 所以其实你唔系令到佢解绳，佢条绳仲系绑住佢哋嘅。 只不过系绑住两个气球，点样令到佢我嗰个？ 但 系 只不过 两个 表面唔再黐埋啫，我咁样。 系啊，咁就攞呢啲攞个气球磨擦你个头咧，就因为佢有静电啊， 佢就会分开啦。 佢就唔中意对方啦，跟住佢就话：你唔好黐住我，你唔好黐住我。 攞个气球磨擦你个头，系啦，呢个 你个头皮赶走个气球。 好嘢！ 但如果你头发好似阿祖哥哥嗰啲咁样咧，咁短咁硬咧，卜会爆噶。 每间参展商每次最多可以获资助十个摊位嘅费用。参与贸发局主要会议嘅参加者，亦都可以获参加费用一半嘅资助，每次上限系10,000元。涉及贸发局嘅计划下星期启动，为期12个月。贸发局会从应收的款项中直接扣除资助，无需申请。合资格的中小企可以同时就有关活动的参加费用申请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的对等资助。资助计划的第二部分涉及在会展和亚博举办的展览和国际会议，会资助主办机构100%的长租，不设上限。这部分资助将会在今个月24日启动，为期12个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1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7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1点，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0.5升14.5，中芯国际38.75升2.15，感恩生值11.16跌8毫，阿里巴巴234.6升2.2，小米集团15.36升5.8，美团点评189.8升4.8，中国平安89.25升1.95。友邦保险76.55跌5仙，吉利汽车16.8跌1.4，新上市的海普瑞是报18.02仙。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75， 英镑 9.734， 瑞士法郎 8.224， 澳元 5.381， 加元 5.699， 新西兰元 5.072， 欧元 8.7399。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0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571 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7美元，卖出1,79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因应道路状况啊，咁而家铜锣湾道近住黄隐书院一段、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封路啦，高士威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黄隐书院对出。咁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有爆水管，荔枝角道同埋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去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咁跑马地的乐活道下行去返莲道方向挤塞的，龙尾去到乐桃苑。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乐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返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顺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嘅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挤塞，排到去浩运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今日一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嘅邮政总局已经系属于第四代啦。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仲有社区人士嘅自选题目。 点解叫马桶咧？又唔叫猪桶，又唔叫牛桶啊？偏叫马桶咧咁？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晒佢，继续晒佢，继续酷热天气警告，晒30度，气温相对湿度82%。 系啊，但系咧呢几日咧又会有一两成嘅骤雨。琴日咧我哋未一齐走嘅，我屋企，你知唔知我落咗车之后咧？ 系我哋见到你落雨， 零秒就落雨啦。 我同桂花田系有一种无奈，同埋亦都有一种就系话，哎呀，估真帮唔到你， 系 咯， 真系系啊，真系想帮你，但 咗噶啦。阿展又提我要带遮，所以我可以即刻喺个袋度前把遮出嚟。但系嗰种落雨嗰种骤。暴雨个地步系零秒巨嘅， 系， 但我只不过系过咗半条马路 就冇事啦。 系咯，我过咗半条马路，等紧要再过嗰半条咧，因为嗰个交通灯唔一样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度等紧嘅时候，已经停咗雨啦。 你知唔知点解你会有呢个待遇啊？ 摆明淋你啦， 请 因为你就系唔肯咯。 我唔肯咩啊？ 你唔肯带埋我一齐学唱歌咯？你忌才咯，好明显就系咁啦。妒忌同班同学唔俾人哋去跟佢补习嗰啲，以前嗰啲读书嗰啲咧。 系啊， 我阿福，我一定唔会俾你同我一齐去见嗰个同学老师嘅啦。就系咁咯，就系因为咁样忌才， 所以就惩罚你啦。 天咪惩罚你，你可以带埋我一齐去，知唔知会点啊？直直行雷咯。 我就系唔想俾雷 劈。咁嘅事情咧，做 啦。咁嘅事情你都做得出。 你知唔知道就系你呢啲咁中意唱歌嘅人啊？你平时有冇将自己唱咗歌嗰啲片啊摆上网嗰啲咁样噶？ 做咩事啊？ 你可能吓走咗一个嘅机构啊？ 系咩？ 突然之间决定数日之内会撤离香港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冇玩过嗰个啊！ 好彩你冇玩，第日你都要走，你玩埋嘅话就死得几钱重啊！但呢个琴日即系突然之间呢个新闻咁样杀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会呆一呆。发生咩事啊？因为抖音大家听好多啦，系咪？即系内地就非常之犀利啦。佢哋嘅国际版咧就叫做 TikTok 咧就琴日突然之间宣布，就话会喺几日之内嗱有讲到嘅原因嘅，就话鉴于近期嘅事件。咁呢个就佢哋嘅解说啦。鉴于近期嘅事件咧 ，TikTok 嘅应用程式咧就话会即日咧就会喺香港区苹果公司嘅 App Store 啦，同埋 Google 嘅 Play Store 度下架嘅，亦都讲到明咧就会喺几日之内咧就会全面撤离香港。 系系系。 我觉得净系香港啊。 系啊，净系香港啊，因为佢都话鉴于近期嘅事件啊嘛，咁样。咁佢话咧，其实原来咧就系香港嘅用户咧有十几万嘅，同埋其实 TikTok 呢一样嘢咧，佢本身咧可以话喺全球嗰度都发展得 好 劲 噶，快。佢最近喺印度嗰度出晒事咯，因为嗱呢度就佢自己走，印度就唔俾佢留。 系啦，但本身咧即 系大件事， 因为见到一啲嘅数字嚟讲咧，即系你以为啊，譬如YouTube 啊、Facebook 啊嗰啲咧，喺譬如歐美嘅國家或者世界性上面啊，呢啲嘅社交平台係最大啊。其實唔係啊 ，TikTok 舊年咧係全球佢係最大啊 ，YouTube 咧都跟唔上啊咁樣。可想而知咧，呢個係一個全球一個好大嘅潮流嚟噶，好多嘅明星朋友啊 ，whatever 係Justin Bieber 啊、Ariana Grande 啊，佢哋個個咧即係 Katy Perry 啊，佢哋全部都係呢個TikTok 嘅擁趸嚟啊。 係 啊，碧咸都係咁樣嘅，大家都。可能会拍一啲有趣嘅短片啦，就喺网上面对 share。以為都係一個即係大嘅趨勢，但佢哋都疑似就係有唔少嘅擔心啊！究竟香港嘅情況將會係點？尤其是呢、這個港版嘅呢個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咧，就有消息人士就咁樣講啦，會唔會係咧？即係佢哋擔心，如果佢哋喺香港咧係有一個嘅基地喺度嘅话咧，需唔需要繳交一啲佢哋嘅 用户资料？ 用户资料咁好明显咧，佢哋就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就唔想咁做，咁所以咧就直情离开香港。有啲嘅专家话咧，喂都担心、啊，又对于香港咧成日都话我哋系数据中心嚟噶嘛，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公司啊，都会想啊，即系留喺香港度发展嘅呢样嘢，会唔会令到大家打咗个退堂鼓咧？就要睇下啦。 嗱，呢单新闻咧，其实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TikTok 咧，其實佢就係所謂國際版啊，即係而家好得意嘅。你明明咧都係同一種服務啦， 即係抖音啦，大家熟悉多啲嘅就係。 但係兩樣嘢就真係唔同嘅喎。 點解咧？ 應該咁講，佢首先個名係唔同，因為咧即係一個就係抖音啦，咁、然後呢一個咧就係叫做 TikTok 啦。咁咧佢哋理論上咧都係叫做同一個嘅即係服務機構嚟嘅，但係佢哋咧就分開嘅話，喂，我哋唔同㗎，我哋咧有分別嘅。國際版咧就唔係淨係話咧用咗英文咁簡單，佢話咧我哋如果你用 TikTok 咧，佢話佢哋嘅資料。你哋啲用户資料咧就唔係擺喺內地嘅，係啦，佢就話擺喺咧，即係佢哋係外國嘅 國際版 嘅，係啦，我冇記錯，好似話擺咗 咗去新加坡嘅， 系、 啦。咁然后咧，佢就咁抖音嗰个就当然唔系啦，就可能喺内地嘅 server 度啦。咁咧，你要结合翻咧，就 系 佢喺印度嗰单新闻啦。因为印度嗰单新闻，佢、就印度咧，因为之前同中国有好多军事冲突， 系啊， 佢就话喂，佢话你唔该你离开。咁咧，当时 TikTok 咧，佢嘅解释咧，不停同印度讲就话，喂，我哋同大陆嗰个版系唔同噶。佢话、我哋啲资料咧，我哋唔会。佢话就算大陆问我哋攞，我哋唔会俾佢嘅。佢话更何况佢冇噶咁样。 咁都系摆咗新加坡啦，系咪？如果 佢就要强调，佢话佢哋嘅 server 咧就同内地无关嘅。咁啊，一嚟佢冇问我攞过啦，二嚟咧佢问我都唔会俾佢嘅。佢要不停强调嘛。咁但系咧，印度唔信啊嘛。咁你话报复又好咩都咧，就要佢离开啦。 离 开。咁而家咧，佢哋话尴尬嘅地方咧就系佢喺香港啦。 嗯。 香港咁，因为嗰、那个国安法嘅实施细则咧就话。佢要求可以向呢啲即係通訊 供應商， 供應商 係啦，要提供 有需要嘅時候就要攞啦。嗱，咁之前有幾個機構已經出咗聲咧，就 Telegram 啦、Facebook 啦、WhatsApp 啦，已經先後宣布咗咧係暫停處理港府啊，如果要索取呢個資料嘅要求咁樣。 係啦，咁而家 TikTok 咧，我今日見到一個分析就係咁樣，佢話如果佢唔用呢個方法嘅話，佢話我係唔會俾嘅，我係唔會俾嘅。喂。咁你咪即係大頭違反嗰晚國安法？ 係哦， 你即係你仲要聲稱話自己係即係唔會配合啊嘛？咁、但係如果佢俾嘅話咧，咁跟住佢就話啦，其他歐美嗰啲人士就我都話你一樣噶啦。 係啦， 嗱抖音，所以而家好得意喎，香港咧繼續可以玩呢一個叫做 抖音 十秒短片嘅呢種服務平台咧，就用抖音， 即係用內地嘅版本。 係啦，即係你 國際嘅版本咧， 佢就走咗， 佢走啊，佢唔俾你玩啊，係 啦。咁你知唔知呢件事係好 符合婆婆？ 唔系，但系好荒谬啊！咁即系话，哦，佢为咗唔俾国安法，佢就走。咁我哋继续用得喺香港嘅，即系佢会俾啦。咁你仲继续玩、啊？你明唔明个分别啊？一个就话咧，我唔俾，我会走，我费事烦，我就走啦。 哦， 咁留得低喺度嘅。 咁唔系啊？咁你抖音啊嘛？你讲紧 抖音啊嘛？咁我哋香港人都用噶嘛？ 咁问题系抖音，如果你知道佢个需求喺边度嘅，咁其实你都接受咗呢件事噶啦。 冇 错 啦。咁即系话而家咧，佢因为之前咧，你觉得冇乜所谓嘅，可能你觉得话啊欧美版啊、内地版啊或者呢啲版咧。 而家我就知觉得好有所谓啦。而家个所谓咧就系国际嗰个版本咧唔俾。在香港度玩咯， 佢自己唔玩咯， 佢 唔系唔俾啊，佢系佢话 我 唔玩啊， 即系、我冇得向国际嗰边进发咯。 系啊，如果玩抖音嘅朋友，如果你而家知道嘅话，你仲依然玩嘅，咁即系话其实你可能你都愿意、你都有条件噶嘛，其实 即系而家 你都 agree 咗一啲，同意咗一啲嘢。 系啦，即系如果有人要睇你嘅资料嘅话，你愿意俾佢睇咯，系啦， 即系等于你好似接受咗呢件事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你自己要清晰咯。 所以而家咧，头先因为你讲开嗰啲通讯软件咧，其实佢亦都令到人哋就大吃一惊噶，因为咧，譬如话 Telegram 啊，头先嗰一扎咧就话我唔会个暂停同佢有呢个移交服务啦，直至佢话呢个港版国安法咧有社会共国际社会共识先。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个软件咧就叫 Signal 啊，咁啊之前咧即系唔系太后 Signal 咪嗰个 Signal 即系信息嗰个意思。 咁咧佢嗰个玩法咧，其实就好似嗰啲月后即焚咧，即系话我 send 咗 message 比较早咧，佢即刻就会唔见咗噶啦。 即系睇完之后就会冇咗噶啦。 喂，今晚七点开台，from 佢就消失咗。咁佢 partner 咧 check 佢手机都唔知道。哦，你今日去打牌又唔知嘅。好玩阵嘅，系啦，阿田都系嘅。喂，今晚我哋又出嚟又打牌。 其实我哋而家嗰啲社交平台嗰啲都有一个 delete 嘅功能噶啦。 佢自己、你会忘记、系啦，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几多嗰啲， 系咪防俾人哋偷情啊？ 唔系咩都得，咩都得嘅。 国家秘密可能系，即系一啲私人嘅公司嘅秘密都得噶，系咪？ 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就有啲人咧开头咧未出呢啲新闻之前咧，就话喂，不如都系唔好再用 WhatsApp 啊，或 IG 都惊啦， 快转啊嘛。 系啦，佢话不如用 Signal 啦，咁即系有讲嗰啲咩衰嘢咧，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系衰嘢吓，咁就安全啦咁样。 讲老板是非嗰啲啦， 唔系同埋讲一啲难听个粗口嗰啲啦， 系 啦，咁点知咧？即系当有啲人就话，不如全部搬去 Signal 嘅时候咧，咁嗰个新闻就话咧，咁多间通讯软件都话暂停移交，但 Signal 就话佢会配合。咁於是乎，大家就話唔係話明明諗住 好彩冇跳船啫，如果 明明諗住跳船安全啲喎，點解佢話佢又會配合嘅咧？ 咁咪住我問一下純粹問題啊， okay, okay. 會唔會係因為其實我俾佢都冇問題咧？因為我下下你傳來傳去傳完之後，我都嘣一聲冇咗噶嘛。 你我唔知 咁冇咗信息，咁怕咩啊？ 嗱，咁當然啦，佢哋嗰啲高科技嘅運作，我哋答唔到嘅， 係啊，即係咁，佢可能會係咁諗，因為我都燒曬你啲嘢啦，我使乜怕而家啲咩資料啫？ 但係一樣嘢好緊要。 要的，就是究竟你想不想你的资料系人都可以看到啊？ 嗱， 嗰 个 系人嘅话，当然唔系讲紧你阿爸、你阿妈或者系你隔篱嗰个啦，系咪先？系人哋如果要想深入调查你啊，你个面书每一个留言系咩？你 like 过啲乜嘢？嗰样嘢？佢哋當然有數據咧，因為你有咁做過啊嘛，係咪先？你嘅 WhatsApp 啊，有啲咩信息嘅話，係落喺一啲你可能唔認識嘅人手上面，佢、都可以咧。 俾人查咗你都唔知道，係 咯。 其 實呢一個都真係幾驚㗎，冇得否認。 就算你講電話都會話勾你條線㗎嘛，成日都係話。不過當然啦，都係嗰句啦，你自己冇問心無愧嘅，咁其實都 OK 嘅。 唔係㗎，我又唔覺得問心無愧 OK 喎。我就算問心無愧，有啲都係我私人嘅嘢嚟㗎嘛，我 真 係 講 㗎嘛，我唔係話我有。我喺个 WhatsApp 度同阿天讲，我琴日食咗三个细路咁样，即系唔系呢一啲啊嘛，系咪先？但 系 有阵时嗰啲嘢，我琴晚食咗餐好饱，可能对于我嚟讲，我已经觉得我唔想话。 唔系你有好多私隐，可能你 系 唔想俾人知啦。 咁、 最惨 一定系唔想俾人知啦。咩叫私隐？ 唔系我拣都好似会变成 系啊。唔系最惨系咧，你话嗰、那个问心无愧啦。你唔知边个界定你有愧冇愧 啊？系啊，呢个都系大家所担心嘅嘢嚟嘅。 系啊，最惨啊呢样咧，不过所以就 话有晒清晰嘅条文啦，咁大家知道咁 有阵时你误中富居啊， 所以做得好啦， 误中富居啊。 原自那样奇妙吗？日落仍旧灿烂，无畏怕。吹一吹口哨，又行上道家，耸一耸肩膊，谁人对我差？世界真世事，笑得真奇妙，笑得真奇妙，无拘的一笑，长句统摇，哪有空困扰？蚂蚁很渺小， 蚂蚁很渺小， 亦值得强调， 亦值得强调， 怀中的火焰，伟大地。曾有如存在过，别用财力厚薄量度我，得一粒糖也能甜蜜地过，哼一首歌叫全球近更多。埋身着一句世界真世事， 世界真世事， 笑得真奇妙， 笑得真奇妙， 无拘的一笑，长句统摇，哪有空困扰？我也很渺小， 我也很渺小， 没什么炫耀， 有炫耀啊！呢、这个系年轻的心跳啊！吓，黄若琪啊，响乐团仲有唐美啊。 好啦，嗱，咁啊，早阵子咧喺五月期间咧，我哋嘅 DSE 啊，中六同学仔咧就喺度考试啦。 冇错。 咁啊，而家啊，即将等紧呢个放榜嘅，但系喺嗰段考试时间咧。其实只是家长呢同啲仔女呢作一个叫做喂你保住自己健康啊，唔好中伏啊，唔好发烧，唔好病啊，咁就考试啦、去到考场呢就真係同佢探测咗啊你冇发烧你就可以入去啦。 没错。 高考大陆高考 劲好多 啦、啊。啦，哇，全国性嘅琴日同今日呢佢哋就进行呢个高考啦。咁啊真係好巴闭嘅啲数字呢睇到。有七千嘅要考嘅地点有七千几个地点， 地方大 系啊，真系地方大。而考场系有40多万个噶， 好啊， 真系好犀利，真 人多啊嘛， 真系人多，但系地大物博吓。而考生 几多万 咧？净系个考生咋？ 都多过你香港人啊！ 真系噶， 有1,071,000人。 唔係啊，咁多人 啊，14億人啊嘛， 其實嗰度都係加埋連十分一都冇， 你計翻高考啫喎。 喂，佢一億人都冇喎，十分一都冇，差唔多啦。 我 覺得你正常，佢個份冇大啊。 啱啊，即 係 因為佢係佢嘅餅大啊，所以咧我哋睇啲數字，哇，好誇張。 我哋 梗係 覺得驚人啦， 係啦。咁但係啲考生咧。喺佢真係咪你話想去考試就可以去考試呢原來佢事前都真係做咗好多功夫， 即係喺防疫方面啊。係 啊，梗係啦，喺防疫方面咧，唔使講去温唔温習啦。係啦，咁咧佢就咧事前功夫咧，所有考生，譬如我哋咁樣香港，我哋冇噶嘛，真係即你自己自家保住噶嘛。咁佢哋咧係要所有考生。同埋所有嘅員工，即係老師包括職場人員咧，學校裡面總之要安排嗰啲人員啦。喺14日前咧，要監測你哋體温同埋你嘅身體狀況。 OK。 喺考試之前7日，即係已經做咗噶啦。要做呢個核酸檢測陰性嘅證明。 係 啦。咁咧去到 咁都幾好喎、 啊，好嚴謹啊！ 啲檢查嘅話，即係自己得個安心都好啊。有啲譬如琴日其中我哋香港確診咗嘅患者咧，係冇任何嘅symptoms嘅本身。 啊，係啊！咁咧所有咧考試入場嘅同學仔，你哋都即係佢哋咧都要進行呢個叫即係雖然你有呢個證明啦，咁可能你有假噶嘛，咁佢都要你真係咧體温要量度。37.3以下先至俾你入场， 系 37.4你都唔得，你都要去嗰个隔离室，你监察一下先，你系咪真系系啦，即系可能紧张一阵，会令到你体温高咗啦吓。咁同埋必须要戴口罩呢件事。咁咧喺呢个叫做咧如果你喺考试期间，如果你想除低嘅，可以自行除低你嘅口罩，因为可能。系啊， 咁又幾鬆喎呢？ 又有呢個自由度啊嚇，因為你檢測曬啦嘛，你個人。 但我見到我見到有一啲又話佢又要戴住口罩嚟。 嗱，唔係你記唔記得頭先講嘅話？有幾多個萬地方係考場啊？40幾萬個，所以可能唔係個個一樣噶嘛。咁啊，另外喺武漢佢個市場 係。 你是不可以戴口罩 哦， 是 呀， 是不可以戴你自己戴的口罩， 是官方提供啊， 是他们学校呢就考场呢就官方提供，还要印有武汉高考的口罩， 咁有型，即是不戴都想来考考，不是不考都想来戴考， 是啊，他用不完的话都难啲重用，那会浪费 了， 但 他简称就是什么冇罩咯，你有冇罩用啊，冇罩用，是啊。好劲喎！ 武汉高考， 我咪话我哋巴士应该每个站都 set 自己啊嘛，九巴咪话自己有出口罩噶嘛， 系咯。 仲有咧，仲有咧。 咁跟住咧，佢就如果你自己有口罩咧，佢咧就会叫你帮你寄存你嘅口罩喺一个地方咁样啦，系啦。咁啊，另外咧喺广东省咧，所有嘅考生咧系要有呢个粤康码，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健康码咧，系啦。嗰个如果你未登入注册嘅话咧，对唔住啊， 又未啦， 系唔可以俾你编你嗰张叫准考证。 Okay, okay, 喂，我呢個我真係想讚喎，即係一系列嘅措施咧，都係想保障翻，同埋你諗下，佢講緊過千萬人要喺條街度行嚟行去，係咪？你出入去考場你都要啊，係咪？幾容易感染啊？一個半個嘅話咧 ，from 一聲就都係人多啦，數據大嘛。 河南省咧，仲會有咧接仔服務啊？ 接仔啊？ 係啊！哎呀，有6000幾架的士啦， 阿仔你可以去， 6000幾架巴士、的士同埋普通市民自己揸車咧去接送嗰啲考生咧去市場。 佢有冇最後仿效我哋茶餐廳嘅做法啦？ 用板格。 唔係，我覺得呢個最終極啦，又可以防出貓，係咪先？ 哦，講到防出貓，佢哋已經喺事前拉咗一啲咧無線考試作弊器材嘅一啲集團。 我仲停留喺裝隔離位嗰個程度咧，實在太低啦！無線啊 ，OK， 健康最緊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再出现新增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嘅个案。据了解，寻日有85岁女院友确诊嘅港泰护老中心，到目前为止再多至少2名院友同埋3名职员初步确诊，已经入院接受治疗。本港昨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本地病例，当中5宗源头不明。设于铜锣湾维景酒店的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临时办公室今早举行揭幕仪式，中联办主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致辞的时候表示， 驻港国安公署在香港一定会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会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相信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有驻港国安公署和特区维护国安机构携手努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一定能够得到防范和惩治，一国两制一定能够不变形不走样，不断有新的生机。骆慧玲又说，最近驻港国安公署成为香港社会的关注焦点，一些别有用心的反中乱港分子对公署进行污名攻击，并借机抹黑内地司法制度和法治状况，企图令市民产生不必要的疑虑和恐慌。他强调，中国内地拥有健全的法治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本港今年头五个月总共有大约530宗电话骗案，涉及1亿8500多万元，金额较去年同期上升3倍。警方话，近年电话骗案手法转变，骗徒会要求市民，尤其是长者，开设网上银行，骗取密码之后再将钱转走。警方提醒市民小心骗徒利用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做借口进行电话骗案，强调无论本港或者是内地执法人员都不会透过电话要求市民提供银行或者个人资料。北韩领袖金正恩参拜锦绣山太阳宫，纪念祖父今日成逝世26周年。朝中社的报道未有公开参拜日期和具体时间。韩联社报道，北韩官方传媒一般在金正恩活动之后第二日报道相关消息，因此推测金正恩是在星期二深夜或者今日凌晨参拜太阳宫。从劳动新闻头版刊登的图片来看，金正恩等人在参拜和献花时候未有戴口罩。报道又说，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朴凤珠、内阁总理金才龙等国务委员会委员企埋一齐喺前排，引起关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97点，升121点，总成交90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7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13267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34元，升18元。中芯国际39.45元，升2.9元。感恩生值11.16元，跌8毫。阿里巴巴235.8元，升3.4元。美团点评193元，升8元。小米集团15.44元，升6.6元。中国平安89.7元，升2.45元。中国飞鹤15.56元，啱啱跳咗系15.56元，跌2毫。啱啱跳咗系15.5元，跌3.2毫。友邦保险76.5元，跌1毫。吉利汽车16.68元，跌2.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元，日元107.63元，瑞士法郎0.943元，加元1.36元，人民币7.02元，英镑对美元1.256元，欧元对美元1.128元，澳元对美元0.694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6点，跌47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4美元，卖出1795.2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同你讲翻铜锣湾道近住黄隐书院呢一段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咧已经系重开噶啦，就系铜锣湾道近住黄隐书院一段啦，礼贤里、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封路已经重开，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已经系回复正常路线行驶，咁但系高士威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摩顿台呢一段仍然系车多，咁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有爆水管，荔枝角道同埋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咁跑马地嘅乐活道下行去翻莲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乐趣台对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巧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嘅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咧就车多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系违法噶，可以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嘅邮政总局已经系属于第四代啦。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仲有社区人士嘅自选题目。 点解叫马桶咧？又唔叫猪桶，又唔叫牛桶啊？边边叫马桶咧？咁。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啊。哎呀，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 啦，我哋继续我们的咧呢个音乐系列啊，真系好开心嘅啫！每个礼拜嘅呢个时间都可以听到我哋啲旧时歌曲。 即系你见到我励住你啊，攞只眼啊！ 佢只眼咁细都 feel 到佢有道光芒啊！真系。今日你系嗰个主题就话咩话？ 我哋香港嘅一啲唱作歌手啊，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歌手，一定要唱得歌啦，系咪？ 冇错冇错， 都唔可以即系 last 到咁多年啦，系咪？如果佢仲可以喺不论系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啦或者监制上面咧，都有一份子嘅话，甚至乎我哋今日介绍嘅大部分嘅歌手啦， 系 佢大部分嘅歌曲都系自己有参与喺创作嘅过程度，更加值得我哋俾只手指工具啦，系咪先？ 冇错冇错，系啊，嗱，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一谂嘅话咧，我哋系咪由前辈讲起啊？ 前辈讲起啦，嗱，呢位嘅前辈，如果我哋讲第一样嘢，我会记得佢嗰两撇须啦，系咪？ 系 呢个好紧要嘅，系咪？记得佢靓靓老婆啊，靓靓仔仔啦，系咪？但原来咧，佢有咁多经典嘅作品里面咧，我睇翻资料咧。佢參與創作嘅比率係非常之高㗎，即係今日咧，譬如我簡單地講，分分鐘需要你， 係 佢有份嘅，活色生香佢有份嘅， 活色生香， 嗱嗱，小心啲啊嚇，噔，係我飛個鞋底餅過去啊，海市蜃樓有佢嘅，仍然記得嗰一次有去嘅，千支針志在心等等等等，好多咧好出色嘅經典作品咧，佢都有參與喺個作啊創作裡面度嘅。 你知唔知佢有一隻林子祥創作歌集㗎？ 唔止一隻添、 哎、 我睇到， 犀利啊！ 所以咧今日咧就特別為大家揀嚟有阿 Lam 嘅呢一首作品啊，為我哋打開序幕啊，創作歌手呢一首歌咧。就是、由佢自己作曲，同佢一位咧，即系都合作好紧密嘅填词人林振强先生一齐合作嘅，都唱咗歌名出嚟啦。这个夜， 外望门窗，两手奏着吉他歌唱，脚边一截破旧皮箱。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吉他先唱，渗出了愁，歌声带凉，他一再唱，为何仍然未挂？为何常常要 空虚像大海？这一个夜， 够啦，曾志豪。 呢啲系证明 对，第一首歌已经叫佢够啦。 对前辈嗰种尊敬咧，由心已经想唱。 你再配合埋佢嗰个唱腔啊， 我真配合，我觉得佢配合唔到嘅，都模仿唔到嘅。 我几中意 阿 Lam 咧，佢咧即系喺我哋好多嘅听众啊嘅投选里面度咧，都有讲到阿 Lam， 我哋第一个就播咗阿 Lam， 冇错冇错冇错。 第二个咧，我哋要讲嘅话咧，即系佢嘅歌曲咧。佢參與好多好多， 又係啊， 曲同埋詞都參與好多。我睇出啲嘅報道咧，亦都會話，雖然佢好似咧同黎彼得先生合作好多， 冇錯冇錯。 但係原來好多嗰啲歌嘅概念咧，係由阿 Sam 許冠傑， 咦阿 Lam 同阿 Sam 開而家， 由佢去出發嘅喎，跟住咧就由黎彼得先生咧幫佢就填咗啲詞啦。 係， 哇！你講緊佢唔同系列啊，要有好浪漫嘅有，要有好通俗、好大眾化嘅都有， 好鬼馬嘅都有， 係啊。但係今日我哋咧就揀咗。首咧浪漫啲嘅嚟听系咪？ 哇！一听到呢个音乐响起，眼前依稀就有一个长发少女嘅背影， 嗰下深刻嘅印象。 曲词咧都有阿 Sam 哥嘅参与，词仲有黎彼得先生啦、啊。 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在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 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 谁令佢当晚佢系许冠杰啊？ 冇错啊 ，Sam 哥嘅作品之后咧，我哋听另外一位嘅朋友，呢、這个咧系我哋好多听众点唱嘅，所以一定要播。连倚有佢份，等有佢份，盼望的缘分，恋爱预告，太阳花等等，唔单止唱得咁出色，佢系有参与过创作嘅。而今日咧拣咗呢首，甚至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首嘅金曲作品添，系 Danny 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偏偏痴心想见你， 受伤 真 系 唔想听， 系啊，系啊，但因为实在太多歌手嘅，即系呢啲唱作歌手啊，其实仲有一大扎咧，就系佢哋呢个年代嘅，譬如即系我哋即系早少少嘅，譬如阿 Chris 黄海芹啦，有好多嘅黑芹啦，阿刘德华啦， 系啊，刘德华都好多 嘅，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想唔同年代嘅唱作歌手都掂到，所以我哋一嚟啊，大大步跳去下一个阶段 啦， 好唔好啊？ 我哋一跳去边一格咧？ 呢一格呢个歌手咧要讲嘅系啦，系啦。揸住支吉他，由佢第一张专辑到而家嘅推出，每一张专辑咧，绝大部分嘅歌曲咧嘅创作咧，都由佢一手包办嘅。 即系话曲词， 冇错啊，系啊，咁佢都会同其他嘅歌手合作嘅。咁所以，不如我哋而家就一齐听一下林一峰嘅歌啦。 哦，林一峰嘅歌啊， 系啦，睇下你仲睇住个电话，梗系揿唔切啦， 梗系揿唔切啦。不如嚟咗个女版先啦， 冇问题啊，你 女版你估下边个嚟嘅？哦，佢系思思啊， 何韵诗， 何韵诗啊， 系啊，其实何韵诗咧都参与好多嘅佢自己歌曲嘅创作噶，譬如啊花蝶啊、光明会，而家我哋听紧呢一首都系啦，另外一首大家都好 hit 嘅《如无意外》，佢都有参与作曲噶。 So 系啦，呢个系何韵诗嘅《光明会》啊吓。 系头先讲咗，一定要听佢嘅，揸住呢支吉他唱咗咁多嘅作品，佢仲作咗好多歌同俾其他歌手。 系啊，呢只原来系佢噶。 系啊，佢咧就系作俾Gigi 梁咏琪嘅，但系其实咧佢自己亦都有翻唱嘅版本。 系啊， 我哋不如听下遇见啦。 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你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 哇！呢、這個係林一峰啦，咁但係如果你跟住要講咧，都係把聲又咁靚啦。到女版咧，大家成日都話佢咩鬧人冇力啊，鬧人粗魯、啊、 但佢做戲嗰陣時啊，哇，幾有力都有啊！一定要講啊！如果唱作歌手嘅話咧，我好欣賞嘅一位啊，佢自己好多嘅成張專輯咧，佢自己一個人可以包辦曬所有嘅作曲，亦、 啊、 都唔止一張專輯係咁做、嗯，一定要同大家介紹有 黃 遠 之。 係啊，不過今次咧。就唔係佢自己一個咁簡單，佢係有埋佢嘅好拍檔同佢 featuring 嘅，嗰個係張敬軒啊。 嗯， 守望啊，作曲填詞都係佢啊。 係啊，由佢作曲嘅作品仲有好多啊，末日啊，開龍雀啊，小團圓啊，月亮雪啊，大笨鐘等等啊，都係 hit 嘅歌嚟噶。 落葉上要寫字，願望是若眼睛只看到善意。我要我的天使同情我厮守一辈子花不开也看成奇迹枯干的世界蔓延不要问我那故事难过极了寂寞夜里出现成为疾病曙光时停留漆黑中等变算天多灰也当是蓝色身居于深深乐园躯壳在这个世上明道里探想途中花瓣已生长连手心都搬上有在梦 又是不想停的音乐不过亦都是冇办法的守望已经听到轩仔已经出来了。 是 啊其实轩仔呢他自己呢都作很多的作品给自己唱的。啊、所以呢即另外一位的唱作歌手我们可以说一石二鸟成功打中两个歌手。 是 啊跟住下来呢这个又是即创作歌手呢已经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喂那你想揀他哪只歌我想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 是 啊他可以说叫做 One Man Band 呢亦都是呢、嗯、作曲填词很多时候都是他的这样。周国贤啊，系、啊， 我玩到最多想 呢只系英雄勇啊，作曲填词都系佢啊。 走够钟，脚只会够胶早，入太空，但我没信心惊找风，就放工，却只有灰尘送。要抹就抹掉我面孔，再撑就撑着英雄勇，靠信念固活先知真满足。明日要嗌就嗌，话我还好，几多挫折天知道。 走向真成功。 周国贤的英雄勇啊，喂，头先咧咪有好多前辈歌手，即系佢哋都有唱作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呢一个咧，佢啊真系叫做佢而家都唔系最后起噶啦，即系因为佢都成咗名一段时间咧。咁但系即系佢而家要派出嚟嘅呢一只歌咧，《睡公主》 系 邓紫棋。咁咧，佢好多都系佢自己词曲都系。 其实佢自己咧未即真系未成年，佢就出第一张嘅专辑噶啦，喺香港啊。其实真系香港起步先嘅，已经系由佢自己参与创作。 呢一只更加夸张，《睡公主》咧，因为佢话咧佢作曲嘅时间咧系。13岁，后来就将佢变成有呢个中文嘅歌词，因为佢最初嘅时候咧都系英文曲风嚟嘅咁样。哇，所以咧邓紫棋吓、啊，你而家就 除咗佢巨肺之外，其实佢都参与好多自己作品嘅创作嘅。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寻觅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拍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 听咗咧就有阿 Jam 嘅歌曲啦，其实仲有好多歌手啊，大家都投咗好多票啊，但系播唔切啦，一定要讲呢几年咧，我谂我其中一个好喜欢嘅女歌手、方浩文， 系啊系啊， 唔单止啊作曲填词包办之外，佢讲紧嘅歌词系讲紧人话噶，所以真系要多谢佢啊。另外仲有譬如方大同啦、林奕康啦、周柏豪啦、蓝奕邦啦等等等等啊，即系呢几年即系越嚟越多，百花齐放。 其实新一代越嚟越多系自己包办 嘅。 系啦， 系啦， 陈 雷啦，系咪？佢哋好多都系嘅，所以即系讲唔切咁多啊！嚟个下集啊，迟啲可能。但系呢一个咧，就阿豪仔要嚟包尾嘅。 哦，冇错冇错，系啊。 要出场啊嘛。 系系啊，我一定要俾佢出场啊！即系谢霆锋， 系 好多歌曲啦。佢又唔系全部包办晒嘅，但系好多时候咧，一啲而家你流行耳熟能详嗰几首歌咧，都系佢嘅即系作曲。 系， 譬如呢一只《游乐场》。系啦，亦都系。 其实喺游乐场嗰张专辑里面咧，佢有自己包办咗好多嘅作品啊，譬如一击即中啊， 啊 大家好 hit 嘅玉蝴蝶啊等等咧， 冇错， 佢都系参与作曲嘅部分噶。 价值，逐个梦，逐苦练，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十二点新闻之后咧，我哋就会有猜猜我是谁嘅啦，到时记住留意啦吓。 做对事做错事换个念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静。 就粗暴和不尊重公职人员，令立法会声誉受损，同时形容他的行为比冲击更加严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许智峰侵犯女事主的私隐。 事发在前年四月，许智峰出席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会议，调查报告引述闭路电视片段显示，许智峰在立法会二楼一个升降机大堂，先抢去一张载有法案委员会议员名单和相片的纸张，在经多次尝试下抢去女事主的电话，并一度进入男厕。许智峰同属于保安局职员的女事主都拒绝向调查委员会作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98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7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6元，升20元。中芯国际39.5元，升3元。感恩生值11.14元，跌8.2元。阿里巴巴236.2元，升3.8元。美团点评194元，升9元。小米集团15.74元，升9.6元。中国平安89.5元，升2.3元。中国飞鹤15.68元，跌1.4元。友邦保险76.15元，跟4.5元。吉利汽车16.84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34，瑞士法郎8.224，澳元5.38，加元5.7，新西兰元5.073，欧元8.74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3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美元，卖出179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御龙山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御龙山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较早前啦，铜锣湾一带嘅封路咧而家重开啊。铜锣湾道近住黄仁书院啊、礼贤里啊、莲花宫东街同埋莲花宫西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咁半山嘅亚宾利道去翻旧山顶道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上亚厘北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心啊分，周末节目同你玩得好认真。Yeah. 想游学全世界应该要有什么心态啊？ 一字记之啊，心，只要有心，没东西可以阻到你的。听不听到啊？ 我听到好澎湃的瀑布啊。 我仲听到好多人啊，哇，好有文化特色嘅市集啊！ 睇住先，咁都听到咩？ 听住逢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十至十一，子豪主持嘅《游学全世界》，你都可以听到噶。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今年以 Moving Forward 为主题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 其中年度优秀制作由以下剧目夺得，排名不分先后：5月35日 《四川好人》、 《如梦之梦》、 《米线女战士》、 《假凤虚恋》、 《寻常心》、 《亲亲丽男》。 公众亦都可以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别专页，浏览更多的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师傅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 啊。哎呀，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黄阿鲁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沙喺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啦，又升一度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我都宣传咗啦，十二点之后我哋就有猜猜我是谁嘅预告咯， 打电话嚟咯， 系啊， 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登记住我哋嘅猜猜我是谁，12点半就接你电话吓。 今日个主题系乜嘢先？ 我哋继续玩翻上个礼拜嘅 金句2.0， 系啦， 名人金句2.0， 名人金句吓，即系不论政界啦，系咪或者歌手啦， 冇错冇错， 娱乐界别又有啦， 无人欢迎啊吓。 总之咧都系出自佢哋嘅金句啊！你知我哋讲个句子俾你听，你估翻系边一个人讲嘅？ 系啦，嗱1873188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喂，但系其实我嗰个猜猜我是谁咧，我都冇讲错噶，因为我新鲜滚热辣咧，我就有个猜猜我是谁最新版本。 真系犀利！ 系啊，头先我都喺咪后同两个听众讲咗，两个听众啊，同两个拍档讲咗。 今日你今日做咩心不在焉？ 我 当 我烫咗你哋，我 嘅事啊， 我嘅听众一样真系。 你仲喺度陶醉紧嗰个衣帽间？ 唔系啊，我应该系受到嗰个。个脑测试嘅成绩打击啊！ okay, 即系原来我个努力咧，已经系咧，即系老过桂花田啦，真系。嗱，系咁样嘅，我 friend 咧，佢又通风报信，佢同我讲咧，佢就喂，你知唔知咧？ 真系好新鲜 滚热辣。系啊，嗱，佢话咧，首先佢哋中招嘅同事咧，应该系有两至三个嘅。 哦，同事嚟嘅，都系同一间公司度工作。 系啊，佢话咧，嗱，佢个朋友中招啦，佢朋友隔篱位个同事都收到啦，即系好似大家咧轮流都收到嘅。咁咧，所以嗱，究竟会唔会 系 office 电话定系手提电话？ 咁呢个我又唔知啦。唔系， 因 为 我 想讲到啦， 系嗰啲。打電話，你知啲內線都可能係1872388、1843389咁樣。 呢個真唔知，我頭先因為新鮮滾熱都未問得切佢咧，我估我唔好估住啦。總之佢就收到咧，大家可以聽下咧，究竟會唔會係新興一輪嘅猜猜我是誰騙局？ 好， 因為依家報紙都未賣嘅咁樣，佢就咁講嘅。佢話咧收到，今次係邊個咧？佢就喂，我係 中聯辦打嚟 嘅。 哦，又嚟啦！ 咁耐唔少之前都試過噶啦。 之前咪入境處咩？ 入境處一定有 啦， 入境處啫嘛。 佢冇乜範圍㗎，郵局又 有。佢今次係中聯辦啊！ 即係簡單嚟講，唔同嘅機構或者係政府嘅部門都有。即系扮佢哋嚟呃人嘅， 但其实咧，我想问咧，嗰啲人咧打电话嚟咧，即系佢系咪想试探下，究竟呢啲人知唔知道有冇留意新闻嘅咧？咁 梗系啦，正所谓贼佬试沙煲。 其实佢哋咪其实嗰啲咩嗰啲神秘顾客嚟嘅。 唔系，同埋我 哋啲人有冇睇新闻？ 同埋我觉得佢哋系好 update 嘅。首先咧，佢第一咧就话 中 联 办， 中联办打嚟啦。 普通话有冇讲普通话定广东话？ 诶，冇咁细致啦，因为佢啱啱都系通讯俾我听，系啦。但系然后佢就话咧。跟住个内容就真係好新鲜嗰啲啦。之前嗰啲全部都係话你有个包裹啦。你而家就 出境啦、 限制啦。 你电话又唔知咩又会勾线停低呀咁样。 係啦。咁佢今次呢就话啦喂你呢要申请 BNO 呢你知唔知你係要去注销中国户籍㗎咁样。 哦，咁唔使惊啊！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唔系有中国嘅户籍嘅， 系啊，嗱，唔系， 唔系， 我哋系香港嘅户籍啊嘛，我哋唔需要中国嘅户籍，我有冇讲错先？ 有，你冇讲错，冇讲错，啱噶， 我哋揸住香港特区护照，唔系揸住中国护照噶嘛， 你又想有系中国户籍噶， 好 难 攞 噶， 唔系啊，我未必想噶，我真系未必想噶，我好肯定咁答你啊， 一个资讯嚟嘅， 系啊，呢个资讯嚟嘅，我即刻复一复佢先啱啊，因为呢句，咁咧嗱，佢而家咧，你阿祖讲得啱，因为咧。如果佢应该九成系内地嘅骗子啦， okay. 因为对内地嚟讲咧，佢哋譬如话，如果你想去申请移民嗰啲咧，譬如有啲人话去台湾咧， 唔使啊，就算系内地嘅朋友，如果要攞香港身份证嘅话咧，已经要注销佢哋咧内地嗰个 户籍 啦。 咁因为佢要跟个出生地噶嘛，佢有所谓嗰个户籍簿噶嘛。 佢哋好紧要嘅，如果唔系受咩？系啦，嗰阵时我讲嘅话，点解有个有啲小朋友变咗人球掟落掟去，佢就 系 冇户籍啊嘛。 但系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完全错得晒，因为点解咧？我哋有一啲香港人咧，佢好有可能咧，譬如佢内地嚟香港嘅，咁咧虽然你话佢已经叫做攞咗香港身份证，其实佢嗰个取消咧唔系咁样就取消咗噶，因为之前咧我听过咧，同移民有关咧就话，如果你系想投资移民嘅话咧，咁佢真系会话啊 ，OK， 你虽然系攞咗香港身份证，但系你大陆系咪仲有个户籍保留噶？佢话如果系嘅话咧，你要翻去咧。直接同佢講，我而家取消啊！即係佢唔係淨係話你攞咗呢個身份證咧， 我以為係你攞香港身份證之前咧已經要特別翻去取消嘅。 唔 係 啊，唔 係 啊，唔係啊，原來唔 係 噶。 因為我有一個內地嘅朋友咧，佢就喺香港居住咗七年啦，跟住佢而家就係做緊呢個人生交叉點咯，即係 身份證定户籍咧？ 係啊，好似佢嚟講二揀一咯。佢係嗱，因為我唔知嘅，佢同我講。 因為我聽就話就算你已經攞到香港嘅三粒星咧，你過曬七年咧，但係佢話如果你而家要做一啲手續，譬如。佢真係话你要投资移民，因为原来对面嗰个地区咩都好呢，佢就好驚呢你嘅资金呢如果仍然係 keep 住所谓有中资成分呢，佢、 哦、 就话喂咁究竟纯唔纯粹，所以佢就话喂如果係咁嘅话呢，就算你已经係一个香港身份证嘅持有人呢，佢话、请你返去你内地嗰度个出生地呢去取消你嗰个户籍先得咁样嘅。咁、 哦、 所以我怀疑呢位骗子呢可能佢就係用咗呢個 concept， 係啦，佢一係就當咗我哋所有香港人咧，就同內地一樣咧，就本身有個內地户籍嘅，一係咧佢就咧就知啲唔知啲，即係佢就知道話，喂，如果你要做某啲申請咧，你如果你係內地出嚟嘅，你係要翻去取消嘅，佢就同佢講， 跟住點啊？ 係啦，就要佢話咁樣做啦，跟住咧，然後就要再辦呢個國安咧。 佢系咪呢个提点嚟嘅啫？其实咩冇任何 唔系啊，似系咧，我似系咧就话你如果你要咁做咧，你就要翻去注销中国户籍，然后咧就要佢有啲部门咧就继续联络你。咁、 哦、 然后咧第二个咧佢就话啦，好快条线咧就转咗去咧，就话啦国安，即系由中联办一转咧，嗰阵时我哋都系咁噶嘛，你由入境处。佢就話：哦，你係啊！我哋話發現收到你有個郵包咧，佢不如咁啦，我哋幫你聯絡咧內地嘅部門啦，咁樣佢就將條線就轉咗去噶嘛。 哦、 香港嗰陣時咪試過啦，已經係 佢由中聯辦就轉去呢個 國安，係啦，跟住國安咧就話啦，你咧。就散布咗啲危害國家嘅信息， 嚟唔嚟睇我哋開幕啊？咁樣， 我啱啱想講， 喂，人哋啱啱今朝先至开幕，你唔好咁快手。 可能人哋一开幕，人哋即刻做嘢噶嘛。 离晒谱啊！ 佢想就系藉住呢个嘅机会啊，你明唔明白啊？就呃人啊，嗰啲骗徒。 啱啱先解封做马路上面，你使乜咁新鲜热辣抢住嚟 啊？真系。 佢好似由琴日阿祖讲头啖汤好紧要。 有头啖汤系啊，唔系嗱，你真系 feel 到噶。佢未必系净系冲住今日嗰个开张，佢净系冲住 OK 国安法实施啦。佢又知道咧，大家而家多咗人想搞移民嗰啲嘢咧，特别 BNO 啊嘛。佢而家就用呢一个方法咧嚟即系睇下有冇得浑水摸鱼咯。所以佢就主要就讲话你要咁样咧，就要注销中国户籍。可能咧就话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详情咧，我哋就要点样联络你啦。 系啦， 咁然后就转咗去国安嗰度，就话你散布危害国家信息。咁但系咧，因为咧而家大家都惯咗嗰啲骗案啊，咁佢话咧，我嗰个朋友嗰啲同事咧就直接问佢，不如你直接讲你要收几多钱啦咁样。系啦，咁就打发咗佢走啦。 系啊， 系啊，系啊，就 cut 咗线咯。咁样嗱，详情咧，因为就仲未有太多咧。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提个醒啊，究竟而家咧会唔会有新一轮嘅呢一啲骗局咧？ 系啊， 就唔再停留喺嗰啲包裹啊、出入境啊、 假冒官员啊 ，你有啲钱咧就扣留咗海关，唔再系呢啲嘢啦。 又或者要做资产审查？ 系啊，喂，佢而家似乎都几与时并进喎、啊。 真系食住条水，我想就想话咧，即系各位有听住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咧，嗱呢个啱啱豪仔嘅朋友新鲜热辣嘅情况， 大家要补一补料真系。 咁真系，大家要话翻俾你屋企人听，因为咧、可能你爸爸妈妈真系可能紧张呢件事嘅，可能佢真系喺大陆落嚟嘅，可能佢真系大陆有户籍嘅，中晒嘅呢件事。 咁就会惊啦，系咪？可能有机会俾人哋呃啦，系咪？ 喂，另外咧，我近排咧收到一个咧好劲啊！阿尔巴尼亚的电话打俾我， 阿尔巴尼亚 系啊，有冇收到？ 国际性喎，阿尔巴尼亚 点读啊 ？L L 咩啊？ 是但啦，老师我有收到过， 系 好杂，唔系阿尔巴尼亚未去到咁远咯。 咁你个电话系+35520 7，根据四个号码噶，咁大家留意住啲电话啦。 跟住咧，咁同你讲咩？ 我 你冇听啊？ 我哎呀，我其实听咗嘅揿咗， 但你唔识听嗰啲话，阿尔巴尼亚 冇人讲嘢就收线啦。 哎呀，惨啦！ 所以我有少担心 冇 礼 貌噶， 冇啦，你个户口俾人入侵咗啦。 成日都话会话咁样咧，喂，千祈收到啲古怪电话。 咪住先，咪住先。 咩啊？ 你讲清楚嗱，我阿爸我阿妈咧，尤其是我阿爸，佢就 好惊呢啲嘅。唔系， 佢觉得咧，如果嗰啲就算人哋打二字头嘅电话或者三字头嘅电话，你揿咗嘅话咧，佢觉得人哋已经会攞到你嘅资料同呃咗钱噶啦，所以你唔可以。要亂咁講，係唔係你即係撳咗呢個電話，人會勾得到線？ 唔係我擔心啫， 你 擔 心 就 啱啦， 係 啦，你講清楚， 冇錯冇錯， 我擔心會有人咁樣勾咗線，所以大家都我想就話，大家要留意住，即 係 作為仔女，我唔好話聽完就算數，你真係要話翻俾你阿爸媽聽。 但我覺得又唔可以過分擔心，即係譬如我見到我阿爸我阿媽過分擔心，佢覺得會撳咗嘅話，人哋就會攞曬户口所有嘅錢嘅咁樣，即係我覺得要有一啲 common sense 響度嘅，即係要小心，但係同時間咧都要信。自己你唔将你嘅个人资料俾佢哋嘅话咧，其实佢哋冇咁容易得逞嘅。即系总之你聆听都好啦，冇咩都听晒佢讲，要有多啲智慧。 好啦， 思考一下， 考考你， 系啊，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系啊，叙利亚， 究竟你讲紧系边一啊？ 系啊， 系啦， 系，所以大家留意住，小心啲啊！ 童话国打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为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 暗，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赡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爱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无想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在分界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想变好，相处但很客套，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佢系李克勤啊，格林童话，我想话佢把声咧，真系咁多年都好似格林童话咧不老，同埋声仲系咁靓噶， 都有好一段时间冇听过 Hacking 嘅全新嘅广东作品啊，吓大家可以留意住，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俾我哋。 系啊，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我哋咧系。唔不但唔会收你钱，仲会送纪念品俾你嘅，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所以绝对唔怕打电话嚟。 呢、這个猜猜我是谁打得过，1872388，1872388 吓。OK， 成日都会话咧，网络上面有啲潮语噶嘛，你哋有冇即系即刻联想到可能我哋喺香港长大，特别即系对于呢一样香港嘅潮语就会特别记得啦，系咪咁样？美国嘅潮语你哋有冇听得多唔多嘅咧？ 美国唔识喎， 系咯。 咁我而家可以介绍一个俾 你 哋识啦。但介绍呢一个 都系 Donald Trump 嘅啫。我谂住佢啲潮语离唔开 都 系佢。 都唔系，佢都系一个人名，啊、但系本身有个贬义嘅意思嘅。 系、 okay ，即系话乜你乜你咁憎自己好噶咁嘅意思啊？ 可以咁讲，不如你真系 Karen 啊咁样。 哦，我当 Lulu 嘅。 嗱有少少你咪当我 Lulu 嘅感觉。但佢哋今次咧就系 Karen 呢一个人。 Karen 啊， 系啦，嗱。各位叫 Karen 的朋友呢 就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希望你都不我們多一個資訊這樣去聽的。是啦。是。所以呢即是說、你真的 Karen 啊這樣。是。You are Karen。 是。 You are Karen。那是讚定是彈的。 那通常這些字呢潮語很少就正面的啦這樣。都是挺負面的這樣。你們估一下啦。 Karen 是个名人嚟噶，喺美国，佢喺呢即系呢个潮语里边，定系因为 Lulu 唔系名人嚟噶嘛？譬如我哋用翻香港咧，你当 Lulu， 佢冇呢个人噶嘛？ 冇，唔可以话系一个诶，佢个出处其实而家都真系英雄莫物出处，同埋呢啲嘅名字都好难揾到出处。佢有啲例子喺度，但呢个系咪个源头都唔知道？但系咪直接同一个名人有关？ 你有冇一句前后嘅用法？等我哋再估得多啲噶。即系譬如话你做咗乜啲嘢，譬如可能话哇你咁你迟到噶，你真系 Karen 啊，咁起码我哋估就 可以。嗱，佢通常系形容一啲咧白人嘅中年女性嘅。 哦，白人中年女性 系 白人中年女性 贬义词嚟嘅。 OK， 即系你个人好 awkward。系咪即系一样咧？我哋两个 系啦， 即系话佢烦系咪啊？或者系好尖尖，特别睇嗰啲生活细节。 尖尖系啱嘅。 尖尖，即系可能你买件货咧，要拣一百次先拣到粒鸡蛋嘅。 其中一个系、okay ，其中一个例子直情系买嘢、okay ，或者你食嘢咩都叫经理嚟出嚟见到嗰啲。呢一类嘅例子咧，佢哋就会话 Karen 啊咁样咯。即 同埋系咪会有啲洁癖啊？嫌三嫌四嗰只啊？ 洁癖咧，我就见唔到例子话。佢主要咧就系话咧，用来形容一啲咧好中意喺公众场合 系 无理取闹。 哦，无理取闹 啊，无理 系 去觉得我个人有个人权益嘅白人女性。 点解佢特别强调个白人女性嘅？即系白人咧，因为 嗱有都可以解说少少嘅，因为咧佢就话咧曾经试过咧，即系几时开始呢个字咧？ 佢話：但原來十年前即已經出現嘅，不過最近咧就越嚟越普及。我估咧可能同佢哋而家嗰各種 種族歧視嗰個問題有關 啦。出咗嚟啦，咁啊試過咧，曾經有一次咧，就喺一個紐約中央公園嗰度咧，就有一位白人嘅女士就放狗嗰陣時咧，遇到一個非洲裔嘅男子， 哦、 跟住佢就打電話報警，話自己生命受到威脅。 哦，係啊，係啊，上啱啱早呢一個月嗰單新聞嚟㗎。 呢個係啦，五月就有過呢、這 個， 跟住咧。即如果呢一個人去做嘅事，其實係無理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即只不過有個同你唔同種族，係啦、 啊， 跟住大家就會形容呢類型嘅女士咧，就係 Oh she's Karen， 哦， 就唔理佢叫咩名，就叫佢做 Karen 噶啦。 係、 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譬如我哋耐唔時就會見到咧，嗰啲人肉擋箭牌，用個身去霸住嗰啲停車場位啊嗰啲咧，佢哋又會覺得即嗰個原因，其實佢哋都唔知點解嘅，硬係就會覺得呢個人好啱叫做 Karen 咯。 係， 所以自此之後咧。逢親有類似嘅情況嘅咧，佢哋就會話：哦、oh, ，this is Karen。 佢仲有一個特徵嘅，原來就話咧唔信科學啊，即係譬如你同佢講咧，可能就話唔係啊，你有病要睇醫生嘅。佢話咧呢一類人咧就比較偏執咧，佢就會相信唔睇醫生。自己會好， 嗯、 你信個食嗰啲西藥咧會累積毒素嘅咁樣。 哇！ 佢話其中一個元素就係不相信科學啦咁樣。 唔怪得知佢哋嘅確診數字咁多啦，原來好多人都 Karen 嚟嘅。 係有啊，同埋原來佢話咧，佢哋發展到咧就 Karen 咧會，佢唔戴口罩啦，同埋佢哋會有特定嘅髮型啦，好笑㗎係 啊！因為其實嗰個特定嘅髮型咧就係根據一位名人出現嘅，曾經試過佢哋有一個真人 show 裡面咧就嗰個嘅名人咧太太嚟嘅，生咗好多個小朋友，一個比較。短嘅髮型，大家就直情覺得唔知呢個人咧話佢係 Karen 係有名嘅，好似連佢個樣聽你個名字都會聽得出嚟。 Oh no！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點半，由幸偉雄報告新聞。消息指，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再出現新增初步確診新型肺炎的個案。據了解，昨日有85歲女院友確診的護老中心，到目前為止再多最少兩名院友和三名職員初步確診，已經入院接受治療。本港昨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宗屬本地病例，當中5宗源頭不明。本港近日出現多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情況是所有專家預料之內，相信未來幾日感染數字仍會上升，促請應該至少回復至到父親節前的防控措施。他說父親節是兩星期前的事，現時就出現疫情。袁國勇認為邊境檢疫有漏洞，形容被轉機返港的人士不用接受檢測是傻。他又認為食肆必須有社交距離，食客應該向同一方向進食，以免飛沫交叉傳播。至於多間學校有師生和學生親友確診，袁國勇認為如果只得一個老師染病，無需全港停課。設於銅鑼灣維景酒店的中央駐港國安公署臨時辦公室今早舉行揭幕儀式。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致辭的時候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是中央為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而作出的重要決定。他說作為中央政府駐香港的維護國安機構，他們會堅決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維護國安職責，行使有關的權力，亦都會依法加強與中聯辦、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的聯繫，依法與香港特區國安委和有關機構建立協調協作機制，亦都會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致辭的時候說，去年6月以來，香港飽受暴力衝擊，影響經濟、民生、市民的權利和自由。中央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再次體現對一國兩制的堅持，亦都是對香港特區和市民的愛護。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之後，標誌著香港特區在國家安全的缺口得以堵塞，變得有法可依，香港有望回復穩定。 林鄭月娥又說，中央對特區充分信任，賦予特區維護國安的主要任務，中央有需要力保權力，處理極少數特區力所不及的國安案件，確保在任何情況下國家安全萬無一失。天氣方面，本港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西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63点，升87点，总成交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7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13,267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35.5，升19.5；中芯国际39.35，升2.8；感恩生值11.16，跌8；阿里巴巴236.4，升4；小米集团15.7，升9.2；美团点评193.4，升8.4。中国平安89.6，升2.35；中国飞鹤15.62，跌2；吉利汽车16.72，跌2；友邦保险76.2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1，人民币7.02，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7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比上嘅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791.94美元，卖出1,793.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isi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同大家讲心嘅歌。最厉害同个心有关嘅咧，莫过于咧就系呢一首啦。不过咧就麻麻地好，因为讲心碎嘅。1956年，猫王 Elvis Presley 灌录嘅 Heartbreak Hotel。嗱，呢首歌咧唔单止系猫王嘅第一首冠军作品，同时亦都系猫王第一张卖超过100万嘅单曲。嗱，你谂翻咧，1956年一首歌可以卖超过100万张，简直就系卖到癫咗啦！原来 Heartbreak Hotel 啊，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噃。嗱，当其时嘅社会嘅通讯咧，系冇今日咁发达，新闻嘅头条咧，自然系非常之轰动。1955年某一日响美国，个头条咧就系写有一位失恋嘅男士，佢销毁晒佢所有嘅身份证明文件，净系留低几只字，话自己好孤寂。然之后有一句英文就系、是、I walk a lonely street， 跟住咧佢就系打开咗呢个酒店嘅窗口，然之后就跳落嚟自杀死咗，就系、是、咁样啊，成为 Heartbreak Hotel 嘅主题， 有新聞價值的嘢，自然咧就係會引起好大嘅迴響。再加上啊，唱歌嗰位喺當其時人氣鼎盛嘅 Elvis Presley， 難怪 Rock and Roll 當中嘅經典歌曲就係屬於 Heartbreak Hotel。仲有嘅，當日佢哋宣傳呢首歌嘅時候咧，有一句咁樣嘅話語嘅噃，就係佢話你要聽 Heartbreak Hotel 嚟到終結你人生嘅寂寞。Let's put a Heartbreak Hotel at the end of this lonely street. Oh, though it's always crowded, you still can find some room for broken-hearted lovers to cry. It's a lonely baby, it's a lonely. 想 fres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你猜猜我是谁啦吓，我哋呢个合法嘅游戏嚟嘅，所以放心，所以放心， 唔好买 一百四三百八，系啦，我哋今日咧都要你猜，就系名人金句。 冇错，上个礼拜玩咗一次噶啦，大家咧只要打1872388俾我哋嘅话咧，揾我哋三位其中一个主持人啦吓，我哋咧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呢句金句你要讲翻佢个出处，即系嚟自于边一位名人把口。 系啊，不过我有阵时我玩法会调转噶，我会叫你估翻佢嗰个金句咧 ，exactly 系咩？ 系啊。不過有啲咧，即係都好出名嘅， 都好出名嘅 ，OK 嘅。好啦，我哋試下聽電話啦，1872388，1872388，你係邊個啊 ？Hello，Hello 林太， 係林太， 係啊，林太你好啊，係啊，風騷快活人， 係啊，想聽你 嘅 節目㗎， 多謝你啊。其實連金句都可以調轉喎，你會唔會想考我哋金句啊？ 嗯。 突然之間嚟有啲難啦， 又唔使嘅，咁你問啦，你想我哋邊個出題目問你啊？ 桂花田啦， 桂花田好 ，OK， 林太，你聽住啦噃， 係 啦 ，OK， 咁既然你係一個媽媽，係咪應該係啦嚇 ？OK， 咁啊，佢就話啦，我日日都食雞噶，大家唔好驚，我哋會密切留意香港活雞嘅情況，做 run 咗一聲係啦，咁你估下呢一句？佢又唔系叫金句 啦，呢个系 嘛？都唔系话金句嘅啊！嚟讲你啊，你啊，你啊，喺边个讲？ 滕凤富珍啊， 系 凤富珍，哇！呢个真系犀利啊！个背景就系当年咧就禽流感嘅时候，大家就开始好惊 啊 嘛，佢就带个人走出嚟，我日日都食鸡噶， 系啊，冇错，真系 讲咗几多年啊？呢句 1997年到 系97年嚟噶呢个。 呢个文章写住话1997年发生禽流感啊， 系咪啊？林太你都好记忆犹新呢一句嘅说话， 系啊，我记到啊， 好啊，咁我哋就会寄翻纪念品俾你啊吓，多谢晒林太， 呢个节目好好听噶， 多谢你，呢个金句系你讲嘅，系我哋好中意，所以 thank you， 多谢林太，拜拜。系啊，嗱，咁佢日日都食鸡咧，就真系财运高升噶，仕途又一帆风顺，做埋世卫总干事添嗰阵时， 佢冇令到你好担心，系咪先？几唔承担啊 ？OK， 好啦，我哋再听下位听众电话咯，你系边个 ？Amy，Hello Amy， 你好， 系啊， 好大风嘅 Amy， 系啊 ，Amy， 好 ，Hello Amy， 系好 ，Hello，Hello， 嗱，你要拣阿豪仔或者阿祖嘅问题，你拣边一个？ 好啊，但 Amy 啊，你咧可唔可以唔好咁大风得唔得？ 系啊，好大风啊，你逢得我哋好紧要啊，一阵阵风啊。 你系咪喺街啊？哦，好啦， 好多， 而家好啲， 好 啲，唔该晒你。豪仔问问题。 好啦，嗱，我问呢条问题咧，我系特登调翻转嚟问你嘅。蔡枫华，佢曾经讲嗰个金句嘅，就系当张国荣咧攞到呢一个劲歌金曲第二季选嘅歌金曲啊，攞到三首啊吓。咁请问你当时蔡枫华系讲咗句咩说话去表达佢对张国荣攞到奖嘅一个感受呢？后来就成为咗大家传颂一时，就话哇，讲咗呢句就真系都好大嘅误会啊，好大嘅回响啊！你记唔记得佢讲咗咩金句？ 有冇 提示 啊 ？OK， 好， 俾头三个字佢啊， 刹那。 生嘅光辉唔系永恒嘅。 系啊， 少少嘅提示 ，A 面即刻讲到晒成句出嚟，证明呢句几经典啦、 啊。 呢、 這个系啊，佢如果佢完全嗰句说话咧，就话刹那光辉就唔代表永恒。1985年嘅时候系啊，咁啊后来真系就变成咗好似一生嘅印记咁啊，有好多个负面消息，好多个新闻就出晒嚟咁样咯。 系 啊 ，A 面嗰阵时候你有冇直接系睇过佢讲呢段说话噶？即系记唔记得？ 都有嘅， 都有啊！嗬，你仲有冇印象嗰阵时候听完之后咧，有冇打过突啊，定点啊？ 冇啊， 冇啊，不过好耐啦，哇，八五年啦，已经 我都未出世。 系哦，系咩？系咩？ 系啊，死 啊！哇，系啊，真系 好多谢 Amy 嘅电话， 多谢 Amy 啊，真系拜拜。系啦，嗱呢个就系咧蔡枫华嗰时嘅金句嚟嘅。 呢个真系传颂一世啊，我唔会话 传颂一世啊， 只传颂一时嘅啫，大家都会好深刻嘅。 即系变咗佢呢个金句咧，真系变咗永恒。 系啊， 系 咯， 系咯，反而呢句说话变咗永恒，真系啊，估唔到。好啦，再听下位听众电话啦。Stella，Hello Stella，Hello 系你啦 ，Stella， 好， 系啊，你要拣啊， 早 早啦噃， 我俾你拣啦，你拣名娱乐圈嘅问题嘅名人啦，抑或系政治界嘅名人嘅问题啊？ 哦，政治界啊？ 政治界好，嗱呢一句咧应该都好容易噶啦，冇耐之前几年之前嘅啫，有一位嘅政治界嘅人物咧就讲过呢一句说话，你睇下。你啲嬲嬲啊，上到个鼻啦！ 哇，呢句好熟喎、 啊，吓 记唔记得咧？ 好熟喎、啊， 在一个电视直播度做紧嘅时候咧， 嬲嬲上到个鼻， 系 咩 嬲 咧？ 嬲 嬲 啊，即系唔中意你啊，嬲你嗰、那个 系啊， 嬲你啊， 有个表情符号咧，如果你玩手机咧， 系 啦、啊，有个红晒块面， 叉大个鼻哥窿咁样， 嗰啲叫嬲嬲公仔 啊， 系 有冇印象啊？系啊系啊。 因为你玩 Facebook 咧，你可以有 like 同埋有呢个嬲嬲啊，即 系 angry 嘅样咁样噶嘛。嗱，可以俾多少少嘅背景你嘅呢一个咧，就系喺当年嘅一个政治上面嘅选举里面度出现嘅时间咧，就应该系2017年咁样啦吓。当晚咧有三位候选人啊，就喺呢个论坛上面度同场辩论， 系啦 ，其中讲到咧就系话咧，其中一位嘅朋友就系话咧，喂。你知唔知有冇睇嗰啲主流意見啊？嗰啲嘅調查啊，邊個中意邊個多啲啊？你領先緊定我落後緊咁樣嘅喎、啊？喺一個特首選舉嘅論壇上面就出現咗呢一番嘅對話嘅， 佢係一個， 而佢有個 icon 嘅。 嗱咁样啦， 呢位名人， 我哋咁样讲，讲呢句説話係一個男人，俾佢講嗰個人咧係一個女人嚟嘅， 係啦， 咁樣會唔會容易啲啊？嗰個男人係邊個啊？ 咁 我。女人就 是 林鄭月娥啊， 係啦， 乜男人？我哋叫你 男人 係 邊 個 咧？ 佢話你嘅嬲嬲已經上到上頂啦， 係咪？ 上到鼻啊！ 財政司啊， 係啦，講埋個名出嚟。 財政司叫做 曾， 諗下先。 曾 俊 華，係啦。話説就係咁樣嘅，2017年啊，呢個特首嘅選舉論壇上面咧，兩位咧就真係針鋒相對啊，講緊個題目咧就係網上嘅支持度，你又覺得我高啲，佢又覺得佢高啲咁樣啦嚇。跟住咧，曾俊華先生咧，佢咧就諷刺啊林鄭，話你而家如果你有睇直播嘅話咧，你嗰啲嬲嬲啊上到個鼻度啦，俾啲嬲嬲淹沒咗啦咁樣。 哦， 呢句咧就成為咗一陣時，大家都會覺得第一樣嘢就覺得哇，原來阿薯片叔叔佢嘅急財嚟得幾快喎，呢個一個意外。惊喜嚟噶，同埋另外嗰位咧就好似当场唔系好识答咁样嘅， 冇错， 所以咧都成为咗大家咧嗰日第二日之后咧啲新闻啊 cap 咗出嚟嘅一个金句啦。 系啊，好啦，恭喜晒你，你真系答啱咗，你两个都答啱晒添啊。其实佢系一次过连嗰、那个即系俾人话啦，同埋坏人嗰个咧一次过对辩双方都出晒嚟，恭喜晒。 Thank you， Stella， 寄份礼物俾你啊，拜拜。 系啦，点帮我买1873818738？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听第二 round 嘅电话。 On a summer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more berries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t's so wonderful and warm. Breathe me in, breathe me out. I don't.Watermelon sugar high evening, 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 I want your belly and that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Watermelon Sugar，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转头听你电话啦喂。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人生真系矛盾啊！要翻学嘅时候又成日都唔想翻，到而家就嚟毕业啦，又担心搵唔到工，你话点算好啊？我同几个 friend 都惊因为啊冇工作经验而唔请我哋啊！ 哦，咁你又唔使咁愁，你哋可以试下参加劳工处嘅展翅升建计划啊！佢哋专为15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又冇咩工作经验嘅青年人提供免费嘅职前培训同埋就业服务。嗱，呢度咧有啲资料你可以睇下噶。 好啊！咦，佢哋仲有专业嘅社工帮年青人分析职业志向，教我哋点样建工面试，而且仲可以报读职前培训课程，加强工作技能同埋增加经验。唔止免费，仲有津贴， 系咪唔错呢？ 系嘅，但系培训完之后会唔会又系好难揾工噶？ 放心，展翅升建计划入面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机会，所以就算你冇咩工作经验，都可以边学边做，啱晒你哋啊！你可以打热线2112-9932去了解多啲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继续玩呢个猜猜我是谁名人金句版啊！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电话旁边系边个？阿 Alex 啊，哦 Alice， 系系系 ，Hello Alice， 你好，风水快活人， 早晨， 系啊，早晨啊，你想拣边一个出题目啊？ 桂花田啦， 好， 好啊，嗱，听住啦，佢系咁讲嘢嘅，有钱你唔一定快乐。但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分之一。 不是你说粗口。 Pack two, 李哥李哥李哥。 不 是 啊。 咦问你喎。 Alice, 你要删咗个心机先，因为我哋好大 fit 啊，唔该晒。你啦咁你嚟啦。 你啦，有钱你唔系一定会快乐。唔系百分之一百，但是世界好多事冇钱你系做唔到嘅。 哦，系边个嚟？ 有位嘅名人曾经讲过呢一句嘅金句。 你姓李噶？ 啊，你话咧，你俾个答案嚟啊？ 李嘉诚 系啊， 佢系嗰阵时点讲话？ 佢咧就接受一个访问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系诶，咁当然啦，你觉得哇，你咁有钱讲啲咁嘅嘢嘅咁，因为咧佢就话啦，即系虽然你有钱，但系真系唔系一定快乐。但系咧，你想做一啲快乐嘅事，你真系要有钱先做，例如。你将你啲钱去捐去做善事，做即系做一啲帮助别人啊，譬如你就算派饭俾一啲朋友啊， 有需要嘅朋友， 你都有钱去买嗰个饭，你先派到俾人噶嘛，咁、样。所以咧，佢就话啦，所以咧，即系当你有钱嘅时候， 钱唔系万能，不过冇咗钱就万万不能咁样嘅意思啦。 所以即系你帮咗人，你咪可以得到快乐咯，系咪？所以咧，佢就话啦，可以捐钱啊，俾唔同有需要嘅人咧，为社会出分力咧，都系需要钱嘅。 我都好同意。成哥，除了我冇佢咁多钱之外，我完全同意佢。 我近啦，我都我自己。 好啊，多谢晒你啊 ，Alex， 恭喜晒，拜拜。 寄翻礼物俾你啊吓。 OK， 好，再听下位听众啦，18723881，18723881。咦 ，Karen 喎、 哦。Hello Karen， 你好。 Karen 喎、哦。 喂，系 Karen， hello， 你系咪唔相信科学啦？同埋你会好 awkward 噶？ 乜你咁 Karen 啊？Karen， 你唔系嘅，唔系嘅。佢我哋 Hong Kong Karen 系好嘅， 香港唔同嘅，唔使理佢。 系啦，香港 Karen 系好嘅，系莫文蔚嚟嘅。我哋系好啦。喂，你想听阿祖定系整阿豪仔嘅问题？ 豪仔啊， 豪仔好嗱。咁咧，我俾个政治人物你估下啦。咁就咁样嘅。 有一个名人呢就曾经在二十三条的时候呢就讲过一句咁嘅说话嘅。佢就话啦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我点样可以捍卫到香港嘅法治呢咁样。咁你记唔记得佢前面讲咗句如果我捍卫唔到我嘅乜乜我又点能够捍卫到香港嘅法治呢 佢有食字㗎喎。 係呀。记唔记得 喂 ,Karen? 唔記得喎、 啊。嗱，當年咧，我哋即係香港要推23條嗰陣時咧，佢就行得最前嘅，因為個職位係需要咁做的。係 啦，嗱， 佢就係推廣。 你一次過要估兩樣嘅，佢係咩人啦、啊？同埋佢就講咗嗰句説話啦。佢嗰成句就話：如果我連得得都捍衛唔到，我點捍衛香港嘅即係法治咧？咁樣。 因为嗰阵 系叶刘淑仪， 系叶刘淑仪 先中人名， 冇错啦。 叶刘淑仪 系啦，咁佢讲咗句就话：如果我连乜乜都捍卫唔到，又点捍卫香港嘅法治咧？系乜嘢咧？系同佢自己有关嘅。 系啦， 系啊。如果我连我自己个乜嘢我 都捍 卫 唔 到， 系啦。嗰时有个前提咧，就有啲人嗰阵时好衰嘅，啲香港人成日笑佢个。外形某一部分 系啦， 就攞嚟做笑话嘅，所以咧佢就好嬲啦，即系唔系叫嬲，佢又唔中意人哋咁样讲， okay, 但系佢又唔会变，佢就话我唔会变啦，你咁样笑我，但我觉得我应该要保持自己。 其实佢后面咧嗰句咧，佢话咩？点样捍卫佢个法治？同佢 啊，头先唔系佢先讲啱咗个 keywords 嘅啦， 系咁。 当年嘅扫把头其实即系讲紧咩咧？ 系啦，佢嘅 头发，咁所以 就 系 啦，佢就话嘅，如果我咩啊？ 如果我连我嘅发型都捍卫唔到，咁我点样可以捍卫香港嘅 法 治 咧？ 呢、 這 个真系俾人哋讲咗好耐啊！ 系啊，咁当然后来佢个发型啊真系改咗啦， 系啊， 但由于系佢自己改嗰啲，我觉得又唔算系失手，佢只不过自己 改 啫嘛。 发型嘅 系咯，记唔记得？记得啦，系嘛 ，Karen 系咪啊？ 记得啦， 系啊，记得啦，系啊，好啦，恭喜晒你 ，thank you， 拜拜。其实我想话叶刘系大户嚟噶，即系嗰个金句大户咧，即系如果你不停要攞佢嚟用嘅话咧，譬如净系有一句就话，放长双眼睇啦，各位叶局长冇呃你哋嘅，哇，就系呢句你都几好耐啦， 点止啊，好多，就算睇佢开会嗰阵时行出嚟咧，句句都系金句咁滞嘅， 好多好多好多， 其实其他议员都有好多噶， 有嘅有嘅，我哋一阵间仲一同大家玩下，我再听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陈太。 Hello， 陈太 Hi, 你好， 陈太系你啦。 Hello， 陈太， 系啊，陈太你好吓，要删要删细声少少嗰个收音机啊吓，我哋听到 fit 声啊吓， 系啦， 嗱咁我就问问题咯， 佢、 okay? 系黄生啊，佢系黄生， 阿祖啊吓， 嗱 呢个咧就系出自于你要讲翻嗰句出嚟啊吓。成龙大哥嘅金句， 成龙大哥 喺2000年嗰阵时咧，呢句金句就佢一个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咧就讲咗出嚟嘅，就因为嗰阵时咧有一个啊疑似啦，其实都系噶啦，有一个私生女就出现咗，咁跟住佢就一个记者招待会度就讲咗我犯咗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咧。 哦、 我犯咗男人会犯嘅错。 好犀利啊！如果完整句子咧，就系我犯咗天下男人都会犯嘅 错。系啊系啊系啊，厉害厉害厉害！ 当时咧其实都吓激动嘅，但系亦都有人话佢咧系冇公开认错嘅， 系啊， 因为佢话天下男人都会犯啊嘛， 系啊， 只不过系其中一个男人啫。 我后来越嚟越觉得咧，阿大哥呢句其实真系名言嚟嘅。 点解咧？ 因为真系好 多 男人，你 出咗事。 你谂下，由头先佢2000年啊嘛，我哋由当嗰一日开始先。集数嚟计啊，你由2000年到而家2020年，你每个月都总有一个男人系犯咗错咧。 真啦，你够唔够胆讲呢句说话？跟住就算你犯咗呢一个，天下男人都真系 我会唱吴善年嗰句啦，天下男人不动， 嗰个系天下浪子不动你一日。 我唱作歌手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自己唱咗， 系啦 ，OK， 喂，多谢 你 啊， 好快就已经听到啦吓，估到啊，即刻晒， 多谢晒， 拜 拜， 拜 拜，系啊，好，我哋再听下位听众啦，系咪啊？哦，好啦，我哋时间关系，我哋唔好再嚟啦，咁啊，因为我哋自己玩咯， 嚟啊， 好啊，嗱，我有一个咧都几好噶，咁咧就系 考我哋咁话， 睇下你记唔记得啦， 好， 董生， 嗯， 当佢想话俾大家听，我哋香港系好嘅时候咧，佢就咁讲嘅。得得得得，唔系得得好，得得好，得得好，得得更好。 诶、哎，呢、這个已经背都背熟啦。 我都要背翻出嚟先噶。 不过要跟翻次序。 你跟啦，你讲俾我听啊。 你跟翻次序就唔叫背啦。 得得好，得得好，得得好，得得更好。 香港好就中国好， 中国好就香港更好， 系啦，严格嚟讲系国家好嘅。 哎呀，对唔住， 系啦，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 哎、 香港更好。 唔好拉我，唔好拉我。 系啦，呢句都几好，呢句都几好，系啊。仲有一个噶，嗱，如果咁讲嘅话咧，仲记唔记得？ 系 当唐英年 啊， 就指责梁振英嘅时候， 系 就话喂，你明明讲过，终有一日要出动呢个防暴警察噶，梁振英话就冇。唐英年即刻讲咗句乜嘢？ 你呃人，我想讲你讲大话， 争好远噶，系啦。你如果唔系用你呃人咧，完全就唔同晒噶啦，真系。 你要跟翻佢嘅口吻噶。 唔系，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嗰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好快、很准咁样扫落去， 系啊，下边咧。唔系，但系又不失阴柔，即系佢唔系话你讲大话，佢唔系咁样个，佢自然都话。你呃人咁样， 有少少女奇嘅感觉咁样。 系系啊，嗱咁啊，以上咧都系一啲我哋精选过嘅一啲娱乐圈啊，或者政治名人嘅金句啦。咁啊，往往都系咧，你会发觉香港好多事咧，喺佢哋嘅金句说话里边咧，好似做咗个历史嘅印记咧。啊，即刻记得翻我哋曾经发生过啲咩事嘅。好啦，咁我哋时间又要交去听日先见咯，拜拜。